喂，Hello，有缘就 Hello，Hello， 快啲留言啦！哇，见到头先好似争你钱咁啊，大佬， 系啊，已经开一阵间，已经追话 系 开一阵职团减。 头先原本想试录咧，睇下佢升唔升， 吓， 点知揿错掣。 喂，大佬俾揿错掣噶系嘛？ 即系叮咗佢两次啫，虽然唔使认真嘅，好啦，喂，咁啊，点解冇人留言？因为咁耐都 系咯， 可能佢哋而家，可能佢哋而家先睇到， 系嘛？ 因为 delay 咗啲啊嘛。咦有咯，喂 ，hello， 系咯 ，say hello 先啦，唔使咁心急啫。 系 Roger 喺度啊， 哇，二十人一开波已经哇好癫。 佢而家系，我谂今晚大家冇得节目就真嘅，即系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好劲。 今晚 谦虚啲，因为有 Roger 喺度啦，应该咁讲啦。 哇，你真系细估咧，真系顶。 我真系世界啊，呢啲 咪咯，就系咯。 喂，你 今晚可以玩嘢啲喎，其实。 你啊， 假期啊，不過你就唔得，你又唔得，真係大鑊啫。 喂，你出去先，你睇下 round up 啊，唔好啦，即係你寫 intro 啊，今日會講咩 intro 其實就唔係上次都講咗嘅，因為咧上禮拜一就啱金像獎完啊嘛，其實我都冇睇喎，真係老實實。點解大家咁緊張金像獎啲賽果咧？其實因為你如果了解到個遊戲規則啊，同埋佢點樣即係頒獎咧，其實你就知金像獎咧。點講呢，好人治嘅一個頒獎典禮嚟嘅，即係就唔係話你票房好啊，即係某啲演員或者某啲製作人員個或者有冇啲片個質素好啊，咁就會攞獎囉，即係好多因素。即係當我一知道呢，即係佢哋背後即係點樣去比獎之後呢，我就即係覺得冇乜人囉，金像獎就冇獎。 咁你認為點比獎先啱呢？ 点俾奖？ 嗱，譬如你听讲个票房啊，咁我票房又唔能够反映到喎。 你见奥斯卡有啲咩复仇者啊、Marvel 嗰啲都冇噶。 唔系咯，佢唔系因为票房咯，所以 系，但香港系噶嘛？ 香港系啊， 香港唔系。 你 先。香港系， 我都唔知。 我觉得香港系。 咁嗱，其实老实实，边度最佳电影，边个男女主角，我完全系水过阿背啊！即系其实真 的我都冇啊！真系， 因为坚系唔系好关心事实上。 我就系留意咗两套咯，一套就系、是、《树大招风》啦，《树大招风》我前几日喺 iTunes 睇嘅，咁、另一套就一年无名，一年无名我要理身一下先。我咧即系七年几八年前咧，我已经同过两个合作，已经即系做菠萝鸡先啊！即系呢啲要 涉世人 系啦，即系已经同过呢、這个即系金马奖最佳导演同最佳编剧合作过。 嗯， 因为佢两个系即系阿黄俊就系个导演啦，佢女朋友就系个编剧嚟嘅，陈楚行叫Florence 啊嘛。咁其实两个即系我啱识，其实都唔系即系完全唔熟嘅，不过就我帮佢哋嗰个，佢嗰阵时未毕业，我识佢嗰阵时，咁就帮佢哋嗰条 FYP 配音咯， 一条条哦，条 FYP 系啊，条 FYP 配音咯， 配咩音啊？因为你拍嘅， 佢哋自己咩嘛，即系要拍条短片做毕业作品咁样样。 哦 ，OK， 好似系阿陈楚行嗰条功课嚟嘅，咁啊。阿黄俊就帮佢咁样啦，因为佢哋两个男女朋友嚟啊嘛， 即 系啦，咁啊，即系佢两个，即系嗰阵时知我系喺社民连，即系好活跃咧，就都好关心时事，佢哋都系，咁我睇完一年无名都觉得佢哋都仲好关心社会咯，咁啊，不过因为探长冇睇就讲唔到太多，其实系，我睇得过嘅，即系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当然就你话系咪十全十美咧，咁就我覺得坊間吹大咗嘅，其實你要執嘅地方，我覺得都仲係有咯。不過我覺得阿黃俊仲後生就係咯，即係仲可以繼續，即係仲可以有進步空間嘅。 咁黃俊係做開咩㗎？之前 黃俊都係導演咯，佢以前拍短片咯，嗰、條以嗰陣時2011年未定2012年有條叫3月6日嘛，就係講好先浪潮嘅片嚟嘅，咁就讲嗰阵时财政预算案咧，2011年咧，又系咪拉 Q 好多人嘅，咁就讲即系嗰啲即系社运人士喺差馆同啲警察嗰啲，即系点讲嗰啲 conflict 咁样样咯，系啊，嗰啲思想上 conflict 咁样样。 系，咁唔知个片场有冇同阿曾俊阳拗咧？ 咁我真系唔知喎，真系。不过我谂即系大家成年人就唔会因为政见嗌交嘅呢啲。 你话 应该唔会嘅，即系佢两个就唔系啲咩人咯。 系有啲五廿几岁人都系咁， 玩三十几岁都系咁系嘛？但系 三十几岁同五廿几岁唔系七十岁都闹啊，即系都有啲意见噶嘛。 系啊，即系我讲又可能会有人秒，因为我都其实我即系当然啦，曾志伟啲政见啊或者口臭啊咁我都唔认同，但我就。演员上嚟讲，我就几欣赏曾志伟嘅，就系啦。咁 系咯，咁啊，我觉得佢攞男配角都抵嘅，不过就冇需要串阿姜浩文嘅，我觉得。 串姜浩文黑仔。 系啊，话咩一套顶佢26套啊嘛，咁你梗系一套就唔收钱就搞掂啦，你都上岸啦，系咪先？咁啊，黑仔唔系噶嘛，系咪？即系喺亚视一路挨咗卅年，咁到亚视而家冇牌先至，即系抛个身出，即系全身去投入电影啦。咁我觉得即系唔想讲嘢嘅。 我唔知道，完全你唔知你讲乜。不过你讲俾啲完全唔知你讲乜嘅人听 咧，应该知嘅，因为咧，我其实我都系睇新闻嘅，因为吓咁啊，话即系呢个班呢、這个最佳男配角咧，咁啊黑仔同埋阿曾志伟都有入围啊嘛。咁啊咁啊，最后曾志伟攞啦，咁都合理啊，我觉得都咁。然后讲嗰、那个那个感受嗰阵时咧，阿曾志伟就讲咩？我一套都顶你，我一套顶你有套黑仔，下年到你噶啦，咁样样，即系。个感觉就好，即系好似串阿黑仔咁咯，咁啊，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喂，使乜咁口臭啊？咁样再加埋即系曾志伟之前讲嗰啲咩，七警一定要支持啊！依家做警察冇尊严嗰啲嘢，咁咪大家即系咪系咁插曾志伟咯？咁、我觉得都合理嘅呢、這个反应，咁真系系咯，即系我觉得阿黑仔又点讲都唔会系曾志伟竞争对手啦、啊，都难少少啦，佢两个真系同级，我觉得真系难少少。 我觉得除咗你讲佢本身你，因为你个资历嘅两个人太差太远啦。咁但系你应该要讲个化学作用噶嘛？譬如喺套戏里面嘅角色都唔到好，撞唔撞到佢嘅优点出嚟、我就唔认同，因为你辈分高或者你演技好啲，就一定系攞个奖咯。我觉得成个观众即系最即系电影就咁样计噶嘛，即系譬如你今晚佢连续。你嗰幾套戲都有啲經歷，令到你撞到一啲化學作用嚟摸到自己條路出嚟咧。咁你始終都係第一套戲啊，你成為戲精嘅一個衝開嗰道門噶嘛。咁我就唔會絕對咁樣講話，因為阿曾志偉啲戲好，即係或者做得好耐，或者老前輩或者供應好戲，佢一定好得過姜浩文，我覺得即係好睇嗰套戲。 我個意思係話，即係講真，你都 同不過就冇睇嗰套戲 一輩嘅即係距離啦。你即係有乜必要咁樣串人咧？我都唔明啫。 唔係呢啲人佢係 天生口臭啦。 唔係睇少啲有陣亞視嘈嗰啲除嗰啲人啊，喺無線度做嗰啲老屎忽咧，全部都係咁諗嘢。無論係高層幕後幕前啲人都係咁。好乞人憎嘅，咁所以咧，我觉得曾志伟呢啲人本身佢人格都有问题啦。你唔使乜话口唔口臭啫，根本上口臭系好闲，我觉得，即系你谂嘅嘢臭先。 唔系嗰阵时唔使俾阿杨秀成啲嚼佢一巴，讲啲咩好唔好记得啫。 石柱一波，屌！ 系咯，不过我都系即系如果净系讲一个演员嚟讲，我欣赏嘅。咁但係份人就真係麻麻地 囉。咁唔需要，如果你欣賞 有啲人唔明㗎嘛，你明唔明？即係覺得 你唔使份人嘅，你唔使你份人。 咁有啲人唔係㗎嘛，即係一個覺得即係你藍絲啦咁樣㗎嘛。 我囉。 你唔係啊，但好多人會。 我係喎，因為佢唔睇呢啲戲㗎，老實講。 我 嘩，剛才呢 miss 咗好多朋友嘅 打招呼 啦。點啦又要。因為好多呢好早講嗰啲呢呢個顯示唔到喎，竟然失敗。 Terence Wong 唔怪得我入嚟两次都飞翻出去。 唔系，少人留言啫。 探长， 喂 ，hello， 今晚早咗，星期下雷，等紧朝鲜大战中小声框。 Hello，Hi， 探长 ，Roger，Ultraman 数九十六分多钟。 边个 ？Terence Wong 探长好，嘉宾好 ，Lee Patrick。 Hello，Roger 兄，点睇曼联入欧联啊？ 朱 文恒探长，今晚好早啊。 Jack Music MB。邓无色 Roger 好细声 Leo 嘅戏两位劲风喺 Leo 艺十年都唔系好票房喎、Mike 黄怀两位 Very Chan 两球加十六日出部片是咁上下啦 Leo 艺一念无名有曾志伟树大招风有陈建春所以唔睇啦 MK Moon 喺画面今晚好白系咪 Roger 要遮下我老闆老王大聲咗好好多 ,Kimino, 好白咪 ,Jack Music MB, 鄧無色二位都救星了 ,Barry Chan 今宴靈子修利時冇片酬。 哇點會做戲做到咁折墮㗎又要收片酬又要咪又要收利時又成又話我好心你咩幾多球啊嗰度。 今宴靈做咩做好似五百萬嘛我唔知喎 佢話收利時喎五百萬一封利時 唔係即係冇收片酬收封利是咁樣咁點解 咩五百萬呢咁樣 講一念無名啊可能 我知道咁點解收利是都要做 我其實冇乜點睇 即係你冇錢就唔好開戲啦我覺得 咁唔知喎，真 係兩球加十六日，你點講？我哋又唔可以咁樣計，兩球同埋十六日係咁上下啦。咁唔怪得知香港嘅電影就咁上下啦。咁我不如唔好拍啦，我覺得真係。 咁你點講？我都覺得係質素下先嘅應該。譬如好似之前樹大招風咧，我睇即係LHKG 咁有人討論啦，已經咁啊。因為佢同你講1997年㗎嘛，但其實呢我唔好細心睇呢已經覺得佢有啲位呢係穿掹，即係仲有我哋依家嗰啲嘢，即係譬如啲安全島啊，以前1997年一碌大燈箱㗎嘛，一日轉咗一隻薄啲㗎嘛，咁但係仲見到我啲嘢喎，咁咪唔得囉呢一啲咪，咁跟住有啲人就覺得哎呀邊度就多咁多啦，咁 即係幫佢解釋 埋好好啦，係囉。喂，咁但係個問題係呢啲細節真係好影響你投套戲喎。 我覺得呢好唔公平嘅，你咁樣講、即係嗱，我就扮持平啦。 好啊， 即係唔公平嘅地方呢就係、你焗住包容啦，你又冇錢做 CG、你又唔會搵條友有好多時間俾佢專登去做 research。即係王家衛點解啲人即係嗱，你又老細呢，你又想搵人片佢眼就係俾人劈啦即係都爭啲㗎啦。咁但係攞獎個個都賺喎。即係香港人就係咁細膩㗎啦。即係 就睇結果囉。 係啦，就係睇結果啦。咁嗱，譬如佢如果佢真係要儲錢儲到個美術指導，真係錢同時間有關㗎嘛。譬如好人半年期嘅你叫佢做，我相信呢啲對佢嚟講唔係問題囉。因為香港開戲嘩兩個月都冇，你唔好話半年啦。或者一個月咁又要預備曬咁多嘢，同埋你攞到幾多錢喺邊度拍，喺邊度攞景，全部都係拍住開始咗先。 好似 TVB 咁樣拍套20集嘅劇，咁拍三個月，唔係呀大佬，你點樣 拍劇 取啲人先至，你點樣取啲人先做 到。咁變咗呢，你香港咁低成本又要拍到嘢，而兼夾你啲咁嘅刁民呢，佢安全到幾格格嘅。咁就係咁㗎啦，即係你眼光又高，但係當到你自己做嗰陣你又係咁嘅，即係唔係冇話你一定係、即係好多人都係即係講有一套自己做，即係講個天下無敵到自己做有咩就我哋都冇力啦，有時 咁標準。 咁去到嗰陣時呢又話睇兩下啦，香港人呢兩樣都同時存在嘅，即係當你自己做又睇兩下啦，當唔係你自己做呢 咪你鍾意嘅就睇兩下啦，你即係唔係咁鍾意就搞錯呀。 咁譬如我分析一下啲外國呢、你又會包容啲呢，或者外國啲人又會做得好啲呢，人哋連個安全島呀，連那個人，即係譬如戰爭片，啲人睇埋佢穿嗰對軍靴，同越戰同唔同啊，嗰班萬寶奴入20支都有入10支啊，你全部都做晒 research 嘅。咁但係同樣啊，美國都有啲好乸西嘅片嘅，但問題根本嗰啲乸西嘅片就冇人買，買唔到嚟，咁所以俾我哋嘅印象呢就係嗰啲 話國際好乸認真 嘅，全部都係勁嘅。咁但係香港啊，嗱我又懶持平啊，香港嘅 budget 根本就係人哋 CD 級片溝片都不如嘅。咁你仲要求嗰啲 A 級片啊，你冇可能咁樣要求啊，第一。第二香港啲片嗰啲個金主出咗嘅錢多數落咗去邊呢，佢唔係落喺個道具 演員道， 唔係落喺個美術指導嗰度㗎嘛。唔係落喺演員道，譬如金燕玲我唔收錢，咁就算收我都 拍到， 我諗佢收得唔多，因為佢都唔係一線兼價金草。 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拍獨立片㗎，金燕 玲。即係佢呢啲支持梗係最好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我以我所見識嘅製作人或者嗰啲有金主底下嘅製作呢，佢都永遠呢製片呢你咩都唔使識。第一樣識呢就係同你搵嚟幫手啲人話冇 budget。我以前做電影嗰陣個個製片都同你講，喂探長收信啲嚟，冇 budget。 冇 budget 咪拍囉。我話你入行咁耐試過有 budget 未㗎。咁樣嘅嘢啦咁樣。佢即係佢其實慣咗係咁樣。咁儲下錢嚟做咩呢，就係要嚟俾演員囉。係 囉，又好唔公 平。咁所以你咁講嚟好嘥氣嘅。即係我根本我就唔會為呢啲即係會討論添嘛，要俾我就。但係你唔緊要，你啲咁鬼 green， 即係你無謂好似我咁老屎忽咁啊，大佬。 我有兩個問題想答嘅，第一就係阿 Patrick 點睇曼聯入歐聯，咁就只有歐霸杯一途嘅啫，英超頭四就唔好諗啦。第二就係、Leo 咁就阿廣係咪，十年都唔好票房，第一我就唔覺得十年值得攞最佳電影囉。首先就係、 是。工具嚟嘅啫，其實十年。 係只不過一個即係發泄性嘅一個頒獎俾佢啫， 即係個靚女條仔唔睬佢對冷淡，或者想溝第條女，佢咪求其搵條仔 搵條毒撚去打 K 咯， 就係啦，係啦，冇錯啦， 即係你益埋佢咯。 即係所以嗰陣時就算話十年個勢好行，嗰陣時我已經係力排眾議，係即係覺得呢套唔係一套咁出色嘅戲咯，即係好坦白，我係冇電影語言喎，完全係只不過係哇拉高曬件衫，跟住就 俾你睇睇全相。 咁你可以唔可以话冇电影语言？佢个电影语言唔系你睇惯电影语言啫。 我真系冇，真系好正，即系教电视咯，即系 话 电影 电视都系，即系等于文言文同埋白话文啫嘛，冇又冇噶。 我 攞嚟拗一串都系继续。 好唔错，即系听到一句咩，千祈唔好惯啊！哇，真系屌你，你毛管动埋，即系永远我觉得 冇讲错啊。 系啊，但屌你俾啲人思考下得唔得啊？即系你唔好 俾啲人思考下，咁啲人如果唔思考，咁咪真系仲少人睇。 唔思考咁咪咁。 即系如果你拍到方法要去思考嘅， 咁你咁个问题 好老实，咁咪变咗个嚿紫色食液嗰个叫咩嗰度？食啲紫色嘢落个口个保育嗰度嗰度。 紫色嘅嗰个叫冬蝉啊。 诶，你多唔多 sell 空间先？ 咩啊？多啊！我都明喎。 点咁你有几日噶啦？又而家又唔系 咁你 唔系冇喎，人哋有喎。咁你仲嘈咩 ？O K， 就系嗰套咯，咁样。五分四都冇啊，但五分四时间都冇啊。 但 系 嗰套我秒到爆啦，当时 系咩？ 扮晒而家系， 都系 即系眼高手低又作状，不知所。 但系都起码喂，即系你话独立片嘅导演，起码你都肯试。其他你真系哇，屌真系肉捻麻到咧，对白一路睇到打眼震，大佬，唉，真系顶唔顺咯。咁冇计啊，咁。食正个势啊嘛！ 唔系你包容嘅一个地方就系咧，香港咩人都有嘅，即系佢拱啲人入去睇嘅时候，佢未知道有即系十年出嘅时候嗰种 talking point 嘅，佢都即系熬紧底嘅。咁所以咧，有得思考嗰啲，有得思考嗰套又摆落去，好白嗰啲又摆落去，咁变咗佢咁样嘅方法出到嚟。大家有啲唔同嘅，即係有人欣賞呢啲，人欣賞嗰啲咪好囉。 係呀、嗯。 十年好難有一次過成套咁樣評論㗎。 我跟住我覺得嗰期俾人鬧囉，俾啲人即係嗰啲十年中粉嗰啲俾人鬧囉。係呀、就係、是、咁樣。但係囉，我覺得既然你想用電影去講一啲你想講嘅嘢，其實就係你都相信其他方法未必 work 嘛，即係你覺得，即係我覺得你可以用，你想用電影去講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你都明白，即係啲人自己去感受一個道理呢，永遠係最容易明嘅，就好過你即係好阿媽教仔咁樣講啦，咁就即係會爭好遠囉。咁但係十年又用一個電影嘅方法，又好平鋪直敍咁樣去，即係用五個故仔咁去講一啲即係阿媽是女人的道理，我覺得不 OK 咯，就是這樣。 咁好難講喎、即係你諗下香港的觀眾，你拍套戲你係想乜先？你想一千人睇呀？ 係。咁佢呢套好明顯都唔係諗住即係喂你唔係諗住收千鳩二千萬㗎嘛。 喂但係喂嗱你咁講真係唔公道。俾你係製片人或者你係導演。你係咪真係想如果你咁講即係五個古仔都係東蟬咁你認為滿意嘅講古仔方法呢我想他真的一百萬 上不是我沒說要即是這麼極端、啊、 不是問題就是因為香港人很多人接受的能力都很闊的嘛有些人少少都接受不到有些人好像你這樣什麼都接受到的甚至乎連鹽那些白得滯的那你作為一個賣錢的電影或者都要用錢拍的電影那他們保本而已只不過是即是我覺得呢這些你說那些是很深的電影或者不要那麼坦白的電影哪些人拍呢就是 Juno 他老爸給錢的吧 即系 僵尸套到 饮佢玩系嘛？ 嗱，我觉得咧呢啲人先有资格拍你嘅片咯。 系啊， 因为俾我拍，我都希望多啲人睇啦。冇理由希望拍套片得一百人睇啩？ 系啊， 系咪先？即系呢个人之常情嚟噶嘛？ 系 啊，即系你自己曲线话自己高品味啫系嘛？ 我冇啊，讲做呢样嘢即系你 level max 啦，系嘛？啊，抽你水先真系，系咯。咁但係都唔即係都冇話即係話咁多皮甩骨架真係。 咁、哦、我 咁冇嘅咁我覺得咁 佢攞得既然呢套係一個工具嘅話、我覺得好啊做得好啊好嘅工具嚟㗎喎。 咁但係今年就即係樹大招風都係玩呢樣嘢囉。但樹大招風就真係博唔到啦即係都係好睇囉我覺得樹大招風。 係我都冇睇呀真 係。你快睇囉你 iTunes 38蚊租㗎嘛。睇完咁就都 OK 嘅。同埋即係開頭我都唔明白劉家棟會攞影帝大佬咁電視味真係老老實實。 咩叫電視味先咁你有 bias 啫你俾一個未睇過無線嘅唔覺得。 同埋就算係咁但係就算我睇佢即係佢都拍好多戲啦之前即係佢係囉咁但我都覺得佢好難 carry 到佢但係佢樹大之風我做到啦佢 carry 到即係佢自己嗰邊個故仔啦咁我都覺得都合理嘅呢個賽果呀叫做咁啊就係咁囉我覺得樹大之風好似呢幾日都會有戲院上㗎先睇。 我仲有嘅。 唔係因為佢攞最佳電影所以再上返囉。 咁就係好似係又一成嗰間啦，有一成嗰間 Grand Cinema 同埋將軍澳新都城嗰間 MCL 咯。咁你哋如果即係覺得喺 iTunes 睇就唔 high 嘅，咁又唔想買隻碟，又唔想 BT 咧，咁就呢兩放假買飛去睇下咯。你哋去翻環亞嗰個 Facebook 啊、Instagram 嗰度睇翻嗰啲時間啦。 咁講到呢剛才 Roger 話嘩咁可以夜啲，咁我梗係唔認同啦。 冇計啦，搵食 呢係呀，聽日我要十點鐘去到機場要開工，都幾淒涼。呢幾日連續呢日都要開工，連續第三日啦。咁呢我呢行又好賤嘅，真係即係有工開又好開啦，因為呢即係非常之唔穩定嘅。咁所以變咗呢 都有季節性 嘅。係呀，同埋最頭痛就係呢放長假呢個中標嗰個消息太遲中咗標，咁我搵啲。 本身又唔知聽日要開工嘅。 係、哦、我要搵啲啲臨時嘅 freelance 嘅同事都好難，因為我頭先搵三個出咗埠。 嘩， 一個就馬拉，一個就唔知菲律賓咁樣幾個，唉真係頭好赤埋。咁所以呢變咗呢聽日都好難頂嘅我預計。咁但係呢我同佢反映咗，喂你咁問先通知。咁佢話咁你唔緊要啦，我哋又唔會太苛求嘅，即係你諗下幾慘呀，即係為咗個時間而遷就嗰個 quality， 即係而家好慘嘅，即係我都唔想交啲唔係我咁理想嘢俾你，但係真係冇辦法。咁所以就、okay. 今晚我真係唔夜得啦，嗱大家老實實我12:30啦，仲我12:00到啦，就開始要讀大家嘅留言， 準備招呼， 係啦，冇錯啦， 希望你圓到啦， 係啦，且咁講，我哋繼續。 你知呢個過幾鐘唔夠口啊，大佬。 我覆埋公事先，你講多七句啊。 點啊？我都係讀下你啦，讀下啦，還點？ 你人讀啦，或者你 我讀啦，我讀啦，係啊，因為有啲人都我見啲人都投訴或者唔中意 Siri 讀嘅，係啦。P.Y. Pang， 仲有林家栋当年系咪串人张咩咩？系啊，嗰阵时嗰套叫咩？点对点啊？咁啊有个好似系个 T.V.B. 嘅女 artist 又做主角嘅，系啦，同埋陈豪嘛，好似我记得。咁啊系咯，都系就系咯，即系林家栋衰咯，衰两钱重添啦。嗰阵时即系你讲真都系刘德华带你入电影圈，你先至即系有机会拍电影啫，唔系你仲拍 T.V.B. 剧咁。未攞影帝喎，嗰陣時講緊即係 你帶入電影圈 係囉，咁你即係就算係呀、啊、劉德華囉，係呀、啊、 因為就有啲關係㗎嘛， 都咪都係唔啱囉，咁你自己喂人哋 TVB， 人哋喺 TVB， 你自己都 TVB 出嚟，咁即係你有乜本事睇唔起人呢？ 佢睇唔起人咩？ 係佢串人哋，即係講人哋嗰度，因為點對點就係嗰啲獨立片嚟嘅，又有啲 budget 好低，但係又即係出面風評都唔錯咩戲咁樣，咁跟住即係好似即係嗰陣時喺度講即係頒獎之前喺度插科打韻下嘅、又即係扮到好似唔識人咁，好似鄙視人咁樣囉。咁即係呢啲就就都係口臭啦。Learn Can， 老實說大招風真係好一般，我唔明點解攞咁多獎，咁冇嘅，咁你咁都係時勢做英雄啫，因為佢又即係好重嗰種即係九七前後啊，即係香港人你諗住即係適應大陸嗰套文化，點知原來已經係唔受你玩喎，你諗住即係返香港，咁點知原來即係即係北邊嘅即係強權已經殺到埋身啦，咁樣嗰種矛盾同埋唔想回歸嗰種心態可能都中到啲人嘅，同埋佢入面呢好多情節呢喺度講大陸嗰啲貪污文化又懶係講得重㗎嘛。咁但係我覺得都係睇得過嘅，咁睇下你到底個感受深唔深嘅啫，電影都好主觀嘅。呢 project 始終無餘蝦自大嘛，你係講緊咩呀？你講緊咩呀？林家棟定乜嘢呀？Barry Chan， 金燕玲自己在商台炮的，只拍一日戲，只拍我、哦、就收風利是咁。喂，其實呢我覺得呢啲即係呢我唔知大家有冇身邊有啲演員呢做啲咪身邊有啲朋友呢做大約演員啦，咁呢佢哋就好陰功嘅，咁即係好似係探長咁呢，即係又係即係有人俾 job 你做你就有得做囉，咁冇你可以即係一兩個都冇嘢做，咁即係就係靠嗰啲片酬即係生活㗎啦。咁當然啦，我啲特約又唔係話好似金燕玲嗰啲咁大牌，即係可能佢接一部都六七位數字啦咁樣，即係可能 即係好天斬埋落雨柴。咁但係你即係佢呢啲風氣咪即係俾嗰啲導演呢可以搵問柒呀，即係就講話喂金燕玲都收封利是啦，曾志偉拍一年無名都冇收片酬啦，你使乜啫，你咪即係將就下囉，即係咁對嗰啲人就好慘囉。我就覺得唔係一件好事囉。你話間唔止一次半次咁就話啫，金燕我知唔係第一次即係收封利是呀，或者甚至唔收錢呀去接片拍㗎啦，就係啦 ,OK 啦，你 OK 我記得 係囉。跟住阿 May， Hi 阿 May。Barry 賀歲片的演員都是碌人情卡，所以上年沒人做，這個 TVB 大起的嘛，拍了兩套那個什麼什麼愛香港啊，有一年那套好像是黃仁達編劇的，屌 黃仁 是啊，即是你失封利是還要失張紅紙的什麼無言感激，就是 TVB 才做得出，就是老老實實。Patrick， 十年不值最佳電影，正如奧巴馬攞諾貝爾和平獎一樣，政治表態啫，是啊。Jan Hernandez， 咁又係Sharknado 系列，我嗰套咩我咩即係咩鯊魚龍捲風嗰套咁嘅 gap 片。 Sharknado。 哦 ,Sharknado 係系列啲質素比港產片都好多，係我都聽過下呢套好鬼大。 好笑㗎，我都有睇。 當溝片咁睇。 但又唔會又唔夠啲特技睇好笑。 鄭志成 ,Hi,Hello。Ken， 咪撚講啦，如果唔係奧巴馬攞咗諾貝爾和平獎，就未必有 ISIS 一早炸鳩咗佢老母。以美國佬嗰種野蠻外交，點會咁軟弱啊？仲俾俄羅斯做，但諾貝爾真係好心做壞事。咁都係 less evil 啫。咁你就算即係美國自己喺中東嗰度，即係點講啊？有自己勢力咁。是囉，即係叫做好過 ISIS， 不過 ISIS 就更加冇人性囉。不過國際就唔熟，就唔好講咁多。Hughes 老寶哈喽。Danny， Hi， 探長監製嘉賓，監製喺度。 監製北上咗。 北上咗。即係做嘢。 係呀，冇錯，佢同我 mark 咗喎要。 點解 即係佢 mark 大陸嗰組，我 mark 香港嗰組。 即係你頭先講。 即係今日同時間要，因為我哋要拍四組戲完成嗰條片，咁其中有兩組係大陸嘅，兩組香港嘅，咁我冇回鄉證嘅，咁我冇得揀，我局長喺香港揀，即係拍香港嗰兩組。咁佢呢就連同另外一位 freelance 導演 cameraman 就上去拍另外一組。 OK。好，阿廣，我覺得十年值錢在你敢唔敢拍呢類戲，成個電影界包括觀眾都係向佢致敬，因為好多人都好有共鳴。我諗十年後唔係十年都冇人。之後十年都冇人敢拍呢類戲，咁未必係健康喎呢個風氣，即係好似以前無間道咁㗎嘛，即係一見卧底片掂，就之後嗰五六年都係路拍卧底片囉，咁你想唔想咁啊？即係我就覺得你就即係我覺得唔係話你有個光環，因為你好敢講一啲大家都即係敢怒不敢言嘅嘢，咁就好電影喎，即係我覺得兩樣嘢嚟喎呢個。阿 Barry 沉默好睇，但好少線，好少遠線上，係啊，但之前好似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有 screening 㗎喎，不過你錯過咗，因為宣傳都唔多。呢個咩啊 ?Renuts Camp， 好開心，房仕龍俾人串出道係邊個位啊？唔知道喎。阿廣可以咁講，都值得俾個你可以咁講，第一個敢拍都值得俾個獎你啦。咁係囉，我答咗你啦頭先。Patrick， 俄羅斯做大都唔係好事，而家美國、中國、俄國三國鼎立，好過美國一國獨大。Hughes 老婆兩位 AV 達人好啫。我哋上次都係講咗咩呀，講一啲時間啫。 係囉。 我都唔好達人都係都唔係識得多。讀埋呢個我哋又講其他嘢啦。Ken 樹大真係林家棟做得最好，嗰種心狠手辣仲想殺黑仔嗰種掙扎，同室驚無神刀仔割你頸。反觀陳小春演出小丑味，冇機智冇霸氣，任賢齊就唔夠霸氣，講粗口都唔講多句。我就覺得呢今次就係、我覺得陳小春條線呢就冇乜嘢講嘅，佢就扮張子強㗎嘛。咁但係佢又即係好似想扮到即係好似 Joker 咁樣呢，咁但係又好似都冇嗰種恐怖囉，即係好似好滑稽咁樣囉。 佢拎個嗰啲大陸嘅委任證出嚟驚啲。 边个即系咩咯？我咩惠州政协啊？我乡下惠州大王，冇霸气冇机智，任贤齐就我都揾任贤齐做贼，系咪真系靓仔一啲咧？我 系咪因为佢有口音咧？贪佢？ 系咯，叶继欢都有口音噶，叶继欢系大陆人啊嘛，系啊，但我觉得任贤齐真系好难投入到系个贼王。 但任贤齐又几奇葩噶，明明台湾人走嚟香港发展。但是又不停咩人俾機會佢發展㗎，因為好多時你一隻碟唔得第一都會走得㗎嘛。 吓咪有金剛囉，幾 TVB 大佬。 係 TVB 㗎嘛大佬。TVB 佢搵到錢大佬。 TVB 嗰啲人係即係 TVB 其實好包容嘅大紅爐嚟㗎。係 咪 喬寶寶又得。即係總之你唔係本地人都得㗎。 咁喬寶寶係即係佢擦香港人鞋嘛，咁佢擦得開心咁。 但香港人真係好鍾意俾人擦鞋喎，真係。 是啊，即好似好似你上次講 OP 嗰單嘢都係喂大佬咁人哋即係雖然佢講嗰啲 comment 係真係可以修飾一下嘅咁，但係香港係好悶，有咩錯呢？我想問 我覺得 OP 佢都識得修飾就唔係 OP 啦大佬即係好多香港人當時盛讚佢激讚佢，因為佢唔識修飾咋嘛，因為講出去台灣好實際嘅嘢，同埋佢唔修飾㗎嘛，嗰種個性㗎嘛。咁而家輸打贏要啦。 講你就唔得啦。 冇錯。即係人哋打尖排隊打後面嗰陣尖，你又隨便啦隨便啦。點解人哋打喺你前面呀， 都老母打尖咁樣 㗎。真係啲名㗎。打 緊你啦。係呀。 香港人囉。 咁但係聽聞呢OP 係有亞視寶家政嘅。咁我唔知真定假，即係有人講㗎。咁啊係囉，咁大家就即係都體諒啦，係咪係囉。咁我覺得係囉，即係剛先講喬寶寶咪就係囉，即係人哋擦你鞋就即係係囉，唔知點解即係好，其實嗰啲基因呢都係好大陸人嘅，即係人哋讚你兩句呢你就飄飄然。 我上次呢我講呀我有望住有咩人 like 同埋 unlike 咁，我講 OP 呢就又冇七八個， 咁快 即晚嘅，即係我一節目之後呢就好多 unlike 潮㗎，而家應該唔止，應該過 咗。你一個國際城市上邊唔介意人點講，我覺得香港換真係嘩 fair comment 喎。 係喎係喎。 你禮拜六有咩做啊，我問下你哋。 唔係囉。打機之後你嘥咗時間喺邊呢， 唔係囉，未 返工囉。 唔係囉，未日肯定行商場啊睇戲啊唱 K 啊。 就算我咁多假期呢我都覺得 OK 悶。因為有時我做這一行呢，你沒有做的時候都最好都是做這樣的，即是你預備你很多東西或者找人家的數啊，都 feel 到密曬的。我都人人去旅行的這兩個月，我都行家，尤其是我都去曬旅行的。為什麼我還在香港？ 香港不悶，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去旅行？ Exactly。 就這麼簡單，人家哪有講錯你的，真的。你不肯面對現實而已。 你又不甘心去行山，去公園坐彈吉他，你硬是喜歡去吃人家的櫻花啊，吃人家的海產啊。 跟住呢，咁我哋咁嗰啲網民呢咪好啦，鄙視嗰啲自由行有錢大曬啊，又講到真係好撚不屑做嗰啲生意咁樣成嘅。跟住呢我嗰日係睇啲 forum 呢，即係高登嗰啲呢，到阿 OP 咁講呢，又話嘩屌你嘥啦台巴，你有我哋香港啲遊客咁有錢，嘩屌你老美，即刻唔撚記得曬啦，鬧嗰啲自由行嗰啲人嗰啲嘢喎大佬。係呀，即係平時喺度要哎呀真係都係金鋪啊，即係食嘢貴啊，跟住又話咩，跟住到阿 OP 講一講，你又話人哋嗰啲遊客窮，嘩真係大佬真係咪失憶㗎。 佢話咩遊客窮啊， 佢話台灣嗰啲遊客冇香港啲咁有錢啊，冇咁使得錢、啊。 香港我係多大陸人啫，咁事實上有 fair 嘅呢個。 係啊，但你又秒喎，跟住呢人哋攻擊你，你就攞呢樣嘢即係當返 香港。我同埋覺得香港好得意嘅，即係一接受到人哋批評呢，佢就開始臭蟲理論嘅。 是啊， 就是說 人家都是這樣啦， 不是什麼台灣有得選不是打交選了蔡英文又怎樣，即是人家說你沒得選，你說人家有得選就這樣那嗱，你再選都好了，你沒得選和人家有得選之後又打交，那你選哪樣了？ 人家打完交之後都可以不選他、啊、香港有35個即是你不選他都不得、啊、 所以就浪氣咯。我最近有 大家都是中國人屌下聲， 是啊，笑什麼啊，真 的是咯，不如分下魔勢啊， 50步笑51步啊，簡直 勁啊呢個，係咯。 我最近有件 noise 真係超 noise。咁我以前我有啲朋友熟嗰啲都知道，我以前呢第一行呢就係做 band 房嘅。即係去一間嗰陣時勉強叫琴房，其實佢唔係琴房，嘅 band 房或者 rehearsal room 嘅錄音室啦。咁呢我就喺個即係同阿家驅同埋家強嗰一輩，我哋都識佢，佢都喺度做嘅。家強就有同事嚟嘅。 咁嗰陣時喺嗰度咧，識落一大班咧，今時今日有名望，同埋仲係做緊幕後嘅 musician。 即係嗰個加強喺度嘛？ 即係我講緊嗰陣時有份工， 哦、 即係嗰陣時加強。 咁點解？咁點解依家有件事好攞咧？ 咁咧就有班好大班人，即係加強其中一個嗰班人，即係其他嗰啲咧就做咗監製啊，有咗藝人嘅經理人啊， 嗯、 有啲咧就做咗歌星啊。 嗯、 有啲就做中咗樂師嘅，咁佢哋咧即系喺 Facebook 度見到成班佢哋仲係好 friend 嘅，咁、 嗯、 我咧就耐唔耐旁邊可答一兩句爹嘅啫，咁、啊、大家嘅記憶咧就對嗰啲人印象咧就全部都係講三十年前嗰啲人啊，嗰條肥仔彈吉他細個好勁嘅，我而家做咗監製咁樣其中一個啦，咁、啊、我睇嗰陣彈吉他好勁嗰個肥仔咧，就突然間咧留咗句 status 咧就話鬼國。俾我都唔去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样， 系 咁咧。当时我都仲未知道联合航空嗰单嘢嘅， 哦， 因为我 miss 咗，又我瞓得晏，瞓醒， 系 咁跟住咧，我见到鬼国仲即刻搭地。 哦，佢讲，哦，佢嘅鬼国就系美国， 系啊，冇错啦。咁但系见到鬼国，我即刻搭的啊，竟然之后嗱，我当时啊呢啲人成日都咁鬼离地，一讲政治就即刻话唔关自己事咁嗰啲嚟噶嘛，即系我亦都唔会同佢讲政治，因为即系音乐圈咪音乐圈咯，系咪？ 嘴啊，费事啦， 系啊，即系费事伤和气啦。咁我见到鬼国，我当时我仲好欣慰啊，你终于都认同， 有人觉醒啦， 你终于都认同嗰个系鬼国啦。即系我怀疑，我即刻谂好多嘢，唔通佢翻大陆俾人即系。 你 揾下个钱或者俾人侮辱过，因为咁点、 啊、 知咧跟住我就留言，哦、我咧就卡都剪咗几年啦，好彩都未饿得死咁样，咁、啊、我留言就走啦。 offline， 我翻嚟翻嚟， 咁、我留言就走啦。点、 啊、 知咧跟住有其他人留言，我会睇到噶嘛。咁、 啊、 我越睇越唔对路。 咁咁得意都话美国鬼国。 有个呢就话之前选咗个有色人种嘅总统，但佢哋都系喺度歧视我哋啲唐人咁样呢。仲系觉得唐人俾人歧视喎。咁有。 咁你选个总统有乜咩价值观变晒。 即系话佢呢，你以为你好开明啊，选咗黑人总统。你咪又系歧视总有歧视咁样。即系因为黑人都歧视唐人㗎嘛。咁但佢唔諗下唐人点解俾人歧视喎。 是 即是大陸人咁嘅德性，大佬你唔歧視佢都唔係人啦、啊、大佬。咁我、 啊、 一路越睇越唔對路死啦，出唔出聲好呢。咁、 啊、 你一路跟住話係呀，我讀中學嘅時候啊，唔係我讀大學喺美國呢，無端端有個黑人話 yellow pig 啊咁樣。我咦唔對路啊，唔似中國喎、啊、一路睇落一路睇跟住我喂 sorry， 真係唔好意思。我見到鬼國我以為你話緊中國添。sorry 過路咁樣 咪點都咪算啦，你 見唔到㗎嘛，你 即係太好可唔多咩，你留言㗎嘛， 得㗎嘛， 哦 冇所謂嘅，咁講到明啦，即係因為有個人呢直接 reply 我， 係 佢話我都係嘅，即係完全 即係佢都 陳咗，佢係唔係可能佢話剪咗個美國護照 咁勇武剪 咗個護照，佢係完全認同你咁講，咁我都同佢有交代返㗎，咁我路過啫，唔好意思啊，即係 sorry 入錯咗咁樣，真係柒到呢，跟住冇人再搞我啦。 冇啊，咁你跟住頭先你講話即係歧視台啲，咁我啲時候香港人切割都有，即係我有香港人嚟，係啦啲大陸呢即係乜乜成成咁樣，但係其實人哋就唔會分到喎，即係美國人就。跟住我聽過啲好天真嘅講法。 喂，咁我唔認同啊，講下先，即係你分割唔到你自己都要分割㗎。 分割唔到自己都要分割， 但只不過我你分割咗， 唔係我分割意思係話即係唔係話個事實上嘅分割，係覺得誒嗰啲行為我都唔會做嘅，但係實你哋自己都會做， 唔係人哋點樣睇一件事，咁我的確真係同大陸呢係唔同啊嘛，即係我同嗰啲大家見到嗰啲，即係我唔係話歧視佢咁簡單，即係唔係淨係話簡單歧視，根本我哋係從來同共產黨係冇任何關係噶嘛，即係我呢一代啊，你又唔敢講啊，你都有普教啦係嘛，你嗰陣。 我冇啊，嗰陣時 冇，即係我 讀緊小學嗰陣時，我 即係完全係冇即係文化上完全冇瓜葛噶嘛，即係咁，所以我好大膽，我覺得我香港人咁即係嗱，好多人就即刻玻璃心啦，只要你未係中國人，喂，咁你最近唔知你有冇睇台灣？佢哋有個 announcement 民間嘅，就係佢係台灣嘅美國人。即係已經第一代去咗台灣就落地生根嗰班，佢全部都 proud of 中國人，唔係台灣人，就叫你唔好叫佢中國人。咁新加坡人佢都係華人嚟㗎，咁試下你問佢少少冇話唔通，有冇新加坡人認自己係中國人 㗎？ 冇㗎嘛，因為本身文化係唔同㗎嘛。咁即係有啲覺醒，又或者 即係知道共產黨咩料嘅中國大陸人，我覺得佢就真係好比較難堪啲啦。原因就係佢真係冇辦法，我唔認同個政府，但我焗住喺度受苦，即係我亦都好即係替佢難過，即係我哋其實個命運同佢哋都一樣，但係問題上連你自己都唔去分割咧。咁人哋點樣覺得你，我都係兩回事嚟㗎喎。即係我認為係咁啦，當然。咁睇下你點樣睇。即係我覺得共產黨即係好多台灣人，我第一次去呢，佢都覺得咁你共產黨香港咪即係共產黨，我話唔係喎，你知咩你一國兩制咁樣。即係你態度上你都要分割㗎嘛。即係你既然咁唔鍾意佢，兼夾原本我自細到大我都唔係受影響㗎嘛。咁樣問題呢你覺得。 問題其實國族呢樣嘢就好主觀嘅，即係 唔主觀， 唔係 no no no no， 都係好主，即係你譬如香港呢咁複雜嘅地方咧，你各一個背景都唔同。 唔係啊，個問題個分別我講俾你聽，分別喺邊啦？你咁講亦都冇錯嘅，但係有分別嘅。個分別就係啲人讚你中國嘅時候，你又要開心講你賤格啊嘛。即係你人哋讚你又舐，就係哇中國人真係幾咁勁啊！喂，但人哋話你大陸呢，你又喺度幾夾㗎喎？即係我覺得個問題喺呢度啊！即係人哋讚中國，我唔 佢唔係認同我身份咯，佢認同我啲榮譽咯。 唔係係啦，冇錯，即係 高威亨頭 啦。嗱，我哋識好多朋友都係咁嘅，讚你就梗係乜都好啦，嗰啲人。但係啲人批評你嗰啲，咪變咗仇人咯，就係咁樣嘛。或者成班人。有人彈有人讚，咪揀讚自己嗰啲做朋友咯。 同埋有個風氣咧，即係之前嗰啲咩，即係中港矛盾好鬼行嗰陣時咧，咁啊，我記得舊年定前年啊，講即係又講啲咩去唔去六四嗰啲問題啦。咁啊，我記得黃之峰咧就話自己即係都愛國啊，都係中國人啦、啊。跟住咧就俾嗰啲本土派咧，唔知周樹峰定邊哪一個咧，係咁話佢，即係你做咩要愛國啊？做咩中國？即係我覺得呢啲又好無謂。 咁細路仔算啦， 唔係細路仔算啦，即係個問題係即係其實人哋個背景你即係識條春咩？咁如果人哋即係個家族都喺，即係我唔知啦。如果個家族都係大陸嘅，或者佢自己本身都覺得自己即係我覺得對新聞認同呢個理解就個個唔同嘅，冇乜得好拗嘅。你又即係最好就你唔好走去試圖說服人哋啲咩人，人哋都唔好說服你咁就最好囉。即係你逼人哋話你做乜即係話你如果話即係中國喂人家說自己是中國人嘛，沒壞你嘛大佬。 同埋你就算大陸嘅人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你唔係一定要因為我是中國人而要讚中國人㗎嘛。咁、 啊、 你都可以唔滿意自己的行為㗎嘛。咁、 啊、 你都同時可以自責㗎嘛。咁但係香港人就係、是、或者好多有啲中國人就係因為掛勾㗎嘛，喐啲、 啊、 有親啲咩喇嗰你係咪中國人啦、啊、喺上面啦、啊、唔係香港、啊、香港冇聽過好彩。 有價保釣會會㗎阿牛嗰啲。 白痴你係咪中國 人。黐撚線㗎你。 係。 你中國嗰啲嘢唔係你嘅就 係、 是。係 係。鬥就算你認係啦。咁、 啊、 我咪一定要包容先。唔、啊、一定㗎嘛。係 啊。 即係將呢樣嘢畫成等好㗎嘛。即係好多人都串交我話點解咁你血都係中國人啦、啊。So what？ 嗯， 咁我唔認都得噶嘛，我根本就唔係嗱，因為如果中國唔係俾共產黨壟斷咗呢個稱號咧，其實我冇問題嘅、 啊， 即係你話咩人咪咩人咯。喂，但係我真係老老實實，即係你同班同學有條瀨屎嘅，臭撚到撲街嘅， 我唔係嗰班友 嚟㗎。你嘗試離開個班房係咪先？係 啊 係 啊， 你離唔開，你都整個表情啩。 係啊， 你冇理由仲笑咗，我因為我呢班嘅瀨屎咪瀨屎咯。即係你唔可以咁㗎嘛你都即係我覺得就算即係大家係中國人咁我哋都必須要指出中國而家發生啲咩問題共產黨令到中國變成一個咩國㗎嘛。係 呀 咪就係囉。係 呀同埋係囉真係都係好樣囉即係你即係唔好試圖說服人哋呀即係話人哋即係你應該係香港人你應該係中國人 咁 別即係呢個 咁墮落就係至今嘅就冇人逼到另外一個人墮落嘅。 唔係你即係咩即係話 即係你 認中國人就 唔係即係唔係唔好講中國人啦即係你聽講唔好逼佢就話英國人咁樣、 嗯、 你明明唔係英國人或者你覺得英國好喇喳你都要認嘅咁咪自甘墮落囉即係如果你係鬼佬嘅話咁、 嗯、 你認係英國人、嗯、但係我唔 power off 英國人都得㗎嘛即係有呢個選項 但有香港人話你囉你唔 power off 自己香港人咪話你囉 咁呢啲 咪冇香港啦 呢啲咪就係放棄咗一個選項囉 係呀 即係呢啲咪自甘墮落 咁我亦即係點講啊？啲左膠講我可以世界公民嚟㗎嘛？即係我只係即係去相信或者支持一啲我支持嘅價值咁樣咁都得㗎嘛？係咪先？咁即係好狹隘囉即係我覺得呢啲所謂咩啊？即係身份認同嘅觀點，香港人就係 系咯， 系我哋读留言啦，读到边度先？ 读到哇，好似都两位 Eden 好。树大、哦、，OK， 小灰灰，树大招风，因为有贪官话题被大陆禁咗，系啊， 呢啲咁嘅大陆政府，屌，令到人冇尊严， 都讲得好啦，好啦，点讲啊，都好洋啊，讲得。 嗯、 Auntie Forecast Eddie， 你 Eddie， 我、 哦、Hello，、 嗯、 Patrick， 大牌议员就成千万，金水就收信就收信啲，唔使食饭咩？系噶，咁你咪之前咧早几日，你知唔知？你聽過天比高？ 聽過，嗯、我識人喺裏面做啲。 知唔知嗰單嘢？ 梗係知啦，我上一集都有講啦。 係咩？ 即係請個美術員，但係咧以公正質。 黐撚船，大佬你收咁撚多，佢收嗰啲資助。 馬會錢啊嘛。 咪係咯，即係佢係即係應該冇，即係好似好氣量嗰啲咁樣。屌你！ 哇，好氣量冇咁衰啊，真係。 係啊， 好氣量就令到新一代嘅兒童品味低俗咁解嘅。 啊， 係 啊， 同埋佢。成日都即係自己咩把口咩都講得出，講到好感性，但其實自己攞緊著數就靠啲僆仔 有作狀，同埋呢嗰陣時天唔係嗰陣時好戲量係臭多點呀，直頭呢係戲劇界你入過好戲量都唔能臭， 係呀、啊、應該 好撚癲呀，係呀，跟住好繼續阿廣阿林家棟，因為冇人俾佢做主角先令人覺得佢唔得，繼續戲佢好過佢老闆劉華囉、欸、我認同我呢、這個、 嗯、 而且我以前有問過劉偉強點解風雲唔跟原著拍，佢都講明拍戲係俾全香港人睇，唔係俾馬 Sir 廿幾個港姐廿幾萬港姐睇，可能解釋到你話十年一拍到阿媽係女人或者囉，但真係唔好意思，十年真係我覺得係 TVB 質素啫。如果講表達手法上，唔、嗯、好意思啊。Danny， 本人鍾意科幻題材電影，對於港產片真係冇乜興趣睇。 咁、 嗯、 本地科幻片你都可以睇呢個《百變星君》嘅，同埋有套劉德華做機動警察定唔知咩？ 嗰套咩？屌飛天， 兩套都係王晶嘅天才真係。冇得驚，天才真 係有周星馳都拍到屎咁，都係 天才真係天才真係。 好阿、Henry， 今年嚟去到呢個級數其實都唔係為錢過氣癮啫，有阿蘇照全唔使休， 阿蘇未必照到佢呀、啊、其實阿蘇唔係我 friend 嚟嘅，只不過佢即係我有合作過啦，因為我唔敢亂認為係 friend 嘅，大佬 都係都啱嘅， 有冇即係冇傾嘅電話冇成， 係呀，冇似有啲社運人 我有傾嘅電話去搵我先傾啫， 就是公事啦，系嘛？ 就并唔系啦，就并唔系啊！阿苏话点啊？食过咩啊？呢排 喂，出去食饭啦， 即系 全 唔系呢啲。 Okay. 但系咧，竟然阿苏个老友泰山咧， 泰山 啊，佢话哇，阿苏亦喺街认得你啊，佢真系当你朋友，因为平时唔认得人 嘅。佢啲傍友嘅大佬，即系听下算啦，真系。C M John Hello 两位，上次听嘉宾影废墟，小弟都有去探险，有个不空公开嘅群组同埋。專業叫城市遊走打交啊，我就唔再喺度開名啦，嗰啲地方就喂上次都俾人秒，上次 我因為開咗名啲人就踩爆啊， 係啦， 你有幾多人聽㗎？究竟冇扮勁喎， 咁你有幾多人聽咧？又冇 有 幾 人 聽？ 幾人聽咯？ 咁但係都唔應該啊嘛， 百幾人聽， 你要尊重個原則先得㗎嘛。 嗯、 好啦，阿 Ken 冇撚錯，東莞仔開始我就覺得林家棟係生曬。即係咩東莞仔呀、啊、 東莞仔即係林家棟個角色。 我黑社會真係自出係佢。 係喎、 哦。好耐冇睇。唔係好耐之前睇過冇乜印象嘅嘢、嗯。黑社會。PYPan, 自 Q 真係金剛淨係擺佢出嚟笑笑會廣東話唔正，咁多人都係咁。 但佢其實好流利㗎 喎。係咪你講 扮聲㗎喎。 好 ,Henry, 港珠一向思角失調。阿廣香港人其實都幾玻璃心。阿 Ken 羅渣你都應該好耐冇夜蒲，乜仲有人唱 K 嘅咩？都冇乜廣東歌，我真係好少聽人約唱 K， 落巴唱幾句有。 我落巴唱你咁有表演慾啊？ 哦，唔係，同埋我 因為巴冇房㗎嘛，咩唱俾、啊、唱俾全世界、 其實冇人理你嘅，講真。 唔係你需要到人啊嘛，問題係你嗰啲人想理你，但係即係唯有當唔理你嘅真 係。咁係，喂，同埋都唔係，我都好多人唱 K 喎，依家仲即係。 唔係，我只係知道食生蠔，午餐都唱埋 K 都係唔知288。咁我喺度，我嗰日都同朋友傾開，哇，咁鬼 MK 嘅，唱 K lunch 仲要食生蠔。 跟住个朋友，我都试过，啊唔好意思，我系 M K 添，但我又唔介意，好在。 吓，但系咧，你如果真系去唱 K 咧，都唔系咁易揾房喎，老实实。所以你话少人唱 K， 我就唔好认同，真系。 哦，因为佢个圈子同你又唔同咧，可能。 系啊，即系我都少唱 K， 但系你要约都几厉气，真系老实实。 系。 Tomo Chan， 哥哥 喂，欢迎你啊， 系咯，阿 Sam 欢迎你啊，第一次听。Gary Leung，Hello， 我是加拿大 Gary， 今日好似有少少爆咪，少少爆咪喎。 哦，咁啊细声啲啦。 阿咪，探长中港分割论合理。Windy， 绝对要分割，我只是香港人。Henry 一句讲晒输打赢要。Candice 会认同探长赖屎理论。的确，我以前公司有个英国人都唔中意自己英国人。 系。 系啊，冇个身份认同真系好主观嘅啦。 系。 Wilson， 探长罗渣两位好。 Hello。 系啦，Con 呢个点读 ？Sorry，Con Rizzo 啊， Connery， 你觉得巴嗰场鬼唔鬼？我巴塞嗰场，巴塞做咩啊？我输咗俾祖云达斯三比零，咁唔知喎，咁可能睇下，咁咪睇下欧洲足协补唔补送佢咯。 系，系啦。我今晚条数麻麻地，我得百几人啫嘛。 百几你好过好过以前喺土瓜湾嗰阵。 咁但系我早几日唔知点解突然间多 了。200万。 我知啊，一讲是非咧，啲人就出声咁样。喂，探长讲人是非，我 又点讲？有讲。 又嚟啊！喂，咁样。 但系嗰个我上都有听啊，有个都几惨，即系阿戈顿都虽然我觉得佢你我听 嗱，我就唔觉得系会惨嘅，因为一个人咧即系。咁 Q 自大同埋呢咁歪理橫飛呢好難會慘嘅佢感覺啊。 歪理橫 飛。係啊，即係佢嗰種佢覺得啱就啱㗎啦嘛。 啊、 即係你無論佢。 我做網台都係咁㗎啦。 咁你唔好好錯我。 你唔係囉 你而家我咗個班房太臭啦。 俾我操場嚟嘅。 係啦我已經落咗教員室嘆冷氣。 啊、你哋慢慢夏天先開 ,25 度先開冷氣㗎。 係啦冇錯啦。 所以係囉總之你做網台都係咁啦。不過我都係好句囉即係你上次講嘅我唔知係上咗開名咁唔好開名啦。 唔好開名啦。 即係我想你講嘅人即係喺佢喺舊台嗰陣時候都咩啦都係成日俾人話啦佢嗰陣時候有講言論自由喎跟住就。 哦， 系啊，就话诶、哎，你唔中意听咪唔好听咯，唔中意讲咩咁你咁、那个问题，咁你多人听就有人插你噶咯， 系咪即系打尖理论咯？后面有打尖啊，唔紧要，你咪我唔知啊，睇唔到，咁但系人哋喺你前面， 咁你咪唔好听咯，大佬，咁你嗰阵时讲咩啊？即系四个人四支咪啊？ 唔知道一人一支咪啩？ 一支咪咁你可以喺自己節目度怼佢噶嘛？咁佢就自己客仔噶嘛？咁、嗯、有乜位咧？ 同埋又見唔到面嘅佢哋，唔知點解緊張？ 係咩？ 見唔到都唔係同一個地方錄。 哦，咁樣㗎？ 係啊。 切咁你有同一個台咩意義？我唔明喎。 咁唔係咁講嘅。嚇、啊，意義並唔係、 啊， 即係意義你覺得係成日嗰台人都要成日聽緊嘅。咁、 嗯、 金英嘅話未見過你咯，就同你唔熟咯以前噶。 嗯， 大家都要花生台 又唔同喎、啊，即系正 唔系，即系大家都要花生台，咁点解你又同佢唔熟咧？佢话 唔同嘅姊妹撞唔到咯， 咪就系咯，都系佢哋都一样。 但 系 个问题 系， 但系佢自己有自己地方咯，咁即系话 唔系佢几个地方吓，因为嗰个地方唔系成日招呼到任何人嘅 吓， 点解啊嘛？ 个地方哦，即系嗰个系某人个做生意地方， 咁所以变咗几个地方。咁我觉得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即系觉得。又即係變則通啫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有幾好嘅呢樣嘢因為難得有唔同嘅人嘅朋友又肯付出嘅地方或者唔同嘅主持又付出嘅地方肯俾人落咁我覺得係一個冇網台一個好似花生台啊 D100 咁有個地址即係其實分開都得嘅靈活嘅咁、 哦、 只不過有啲過分保守嘅人就接受唔到靈活啫即係譬如以前城寨都接受唔到 㗎 我度有開個支咪唉好難講㗎 即係覺得有派系咁樣啊 唔知啊，可能覺得我唔明白、啊，你真係揾可能問下佢哋，我唔明點解佢咁反感、啊。我覺得主要係為個人嘅問題咯，即係某啲人零舍麻煩嘅，有地方俾你又唔嚟，又要去又話嫌遠又剩。 哦，有咩唔好啊？咁又唔使燈油火蠟就成啦。 唉，呢、這個權力嘅問題啊嘛。係咯，即係你譬如你個仔都未成年嘅，即係你生仔，佢成日都唔翻屋企瞓嘅，咁你都唔開心啦。 我、哦、明白，即系睇唔住咁样， 系啦，冇错啦， 即系起飞脚， 冇错啦。惊你讲嘅坏话都唔知咁嗰啲啩，即系有啲人自信心低起上嚟就会咁噶啦。 我到依家都唔明白，即系到底你话即系除咗赚嗰啲，即系依家就可能有得赚下货金啦、捐钱啊嗰啲啦。咁、嗯、到底即系网台做啲咩利益，我都睇唔明白。即系你好难做到大生意噶，好难令到。 所以咧，有啲最资深嘅咧，咪就系靠网台都赚到钱咯。我哋呢家唔明啦，即系最资深边个网台啫？ 边个网台超过十年啦？ 超过十年， 得两三个啫嘛。嗰啲咪知道点样赚到钱咯？ 改咗名嗰啲咯。 系咯，嗰啲咪知道点样赚到钱咯？我哋梗系唔明啦。 系嘛？咁我系咯，即系我即系咁嗰啲咁，我反而你咁多冲突嗰啲，我就都可能明白。但系你头先即系我哋讲嗰个就。 是喎、哦、那個其實呢我明白的是人性的問題啫，即是我不妥你的，你做乜都不得的那些咯。是 是 咯。 咁講咩爭取民主嗰啲我都唔明白。即係你唔信、 哦、爭取民主， 你唔信呢啲價值。 爭取民主有些少基本性的分別嘅。即係佢哋嗰種呢，即係爭取民主裡面，譬如民主黨同公民黨又點解唔合併呢咁樣。原因就係本身個理念有啲唔同㗎嘛。即係有啲人我哋一條隊嘅講啲嘢一定口径一齊先至可以發聲嘅。咁我又唔容許黨內譬如湯家驊咁樣，咁你覺唔覺得公民黨過分包容佢呢曾經。 絕對係啦。 咪係囉，即係佢哋就咁解㗎嘛。 但問題網台係不必㗎嘛。你攞個證攞嚟比又唔同，即係你兩個即係兩個組成嘅原因都 就係、是、有人個理想就咁崇高到咁㗎嘛，可能。你唔可以。 即係諗組黨搞網台。 即係你唔可以話佢唔係㗎嘛呢樣嘢。即係佢諗個諗法就係咁㗎嘛。即係觀念上可能係咁 㗎嘛。以前花生台有啲人，即係我做花生台嗰時候都有啲人咁望鳩，即係覺得有啲人讲咗某啲嘢，或者请咗某啲人嚟，或者某啲人讲咗啲政见同大为唔同嘅，又觉得哎呀，都系仲俾佢做啊！ 喺咁搵钟树根上嚟嗰啲又得嘅，点解？ 佢都唔知点解嘅啫。 有冇人讲过？ 我唔知啦，因为搵钟树根嚟嗰阵时咧，我已经唔系即系已经冇理佢哋，即系管理上嗰啲嘢。 原因搵钟树根上嚟嗰个系金主啊嘛。 吓、 啊，咁样 但冇喎，佢哋有啲人都系即系。又要陶生即係出錢，但係要俾氣佢受喎，都 係。唔係咪就係因為陶生係金主，咪冇人話鍾樹根嗰單嘢囉。即係喺第二個台都係咁㗎其實。 咪上次咪講過囉，即係上圍呢度㗎啦，阿 Annis 咪係囉。即係佢嗰陣時咁佢係點講呀，即係唔係我哋呢啲即係留意開㗎嘛。咁佢即係嗰啲觀點就比較一般香港人㗎啦。咁跟住有一排，即係嗰排呢好似就嚟雨傘啦，咁佢又即係喺節目度講兩句呀咁樣，跟住有啲主持聽咗咪秒囉，話喂叫佢走啦，做咩俾佢喺度做啦。咁、 哦、 我問 題。咁嗰啲係聽眾嘅意見啫，係咪 聽眾意見嘅主持嚟㗎、 哦。喂，不如我哋唔好講太多 insider 啦，因為我開個九七廿四又唔係招呼返嗰啲好似好鍾意聽是非嗰啲人㗎，我其實唔想 即刻升呀，即刻多廿幾個啫，你真係悲哀㗎。 我好悲哀㗎，即係我唔想，我其實唔想招呼佢哋㗎。不過有時即係個界線就係呢，有時我想發泄，我想憤怒嘅時候，咁我利用咗佢哋嘅注意。咁但係當我個人嘩即係個心情好平復嘅時候呢，我覺得多余都讲呢做乜啫？呢啲真系输大赢嘅。 读下先。王建鹏 ，hello， Ken， 两位开始讲 AV 啦，应该女性会上次讲咗啦，已经。 系唔可以讲太多，因为好唔尊重女性嘅。 系咯， 因为一讲 AV 嘅情节，我就好深入噶啦嘛，大佬。 小明坐火车 ，hello， Windy， 过十二点可能多人，哇，即系叫你 OT 喎、嗯。 sorry 啊，真系。 PY Pang 即刻屌下隔篱台先啦。 哇，你个仆街！ Patrick 又講足球啊 ，Roger 肯定曼聯歐霸冠軍，信不信由你，我就冇乜信心咯。四強應該冇問題嘅。阿廣，今集又俾個是非題你，點睇 Eddie 上張秀賢上奶粉燒邊個奶粉燒？ 哦，即係佢話蕭公子咧就係奶粉燒，個原因咧就係、是、好似佢有啲 project 係同佢個競選辦合作，定唔知同佢個班底合作咁、 哦、 樣。咁就於是乎又扣咗帽子又叫奶粉燒啦。 唔係咁我諗可能即係 Eddie Sir 同阿張秀賢即係咁佢哋自己知唔知有一件事喎，知唔知人哋即係識唔識阿蕭公子咁多嘢又唔知嘅。 係呀冇錯。 係囉，可能佢如果知道阿人哋有幫阿奶粉即係奶媽做嘢，咁可能又未有第二個諗法呢。你呢啲又即係過分解讀嘅。 因為我都同我同事解讀過 Eddie Sir 點樣揾佢，咁可能又唔係，即係可能呢有時呢即係有啲人成日利用敵人嘅敵人咁嗰啲呢、 哦、 即係嗱，我覺得呢啲真係無毒嚟嘅，真係唔係講笑。 係啦，好，跟住到咗邊啦，史奧克零四歐霸冠軍唔知呢。好，阿妹聽日開始四日假，啲人去咗玩，唔係啦，就升緊啦，啲人171啦已經。 好啦，阿 Venus， 其实女王系咪拍过《阴阳路》入边个陈美丽？ 哦，系啊，冇错，咁你都知啊，佢劲啊！ 我冇睇呢啲戏喎， 系啊，同阿丁子俊一齐瞓棺材啊！ 细个演艺界 系 阿 Ken 大星公早几日上鬼佬电台 backtrack 讲回归洗六亿。呢度啲哥頓迷有冇聽咁犀利啊？阿哥頓係咁勁㗎。 有咩有咩勁啊？就識多識你多一種話啫。 識多一種話我都識㗎，不過講得差咋嘛。 唔係囉。 Henry 啲網台自己都唔尊重民主，仲大大聲講民主。係啊，唔係香港人都係咁嘅。即係你問佢喂你支唔支持民主啊？支唔支持言論自由啊？支持啊，支持我嘅民主同支持我嘅言論自由囉。但係如果唔係啲網台唔會咁樣啦，好老實講。阿广，我真系希望佢哋唔好俾人利用奶粉烧，成日话六七班左仔俾美国政府打压，劲过依家班黄丝。但明明暴动嗰班系老共策划，但黄丝，但依家黄丝系争取合理程序公义。 喂，咁我想知下阿广有冇喺佢嘅节目嗰度留过呢啲言论咧？ 吓、啊。咁唔知喎、啊。 咁樣你咪試到佢哋真係接唔接受到你嘅聲音囉。 係呀佢答你囉。同埋六七暴動就即係中共策劃就一半半，二來就即係當時即係呢個麥理浩之前嘅香港呢都真係幾鹹嘅。其實你睇過嗰啲葉問啊嗰啲戲咁你都知啦，就唔係話即係你話而家我哋成日講好鬼正嗰個香港就係麥理浩之後先至成型嘅，即係之前都係好多貪污啊，有種族歧視啊嗰啲性嘅，係囉。好，阿 Sam， 話說之前入過花生 group 先啦，俾某 B， 我即係樂小姐踢咗超冇人。唔、 啊、 知點解 你係咪講過一句嘢就俾人踢嗰啲嚟嗰啲 case 啊。 你咪又溝嗰啲，咪或者你 咪網友好難溝到嗰啲網台主持嘅。 係囉，或者抄牌啊，咁嗰啲佢啲人嚟喎，即係你自己要咩嘛。 嗯， 不過聽聞某 B 都即係啲節目冇人聽喎，而家聽聞 有先期啦，我覺得 有先期， 因為即係你長期都接受高噪音咧，係人都會放棄嘅。 我諗即係佢都唔係好明啦， 因為成日都好高音同埋講嘢好快咧，瞓快覺砸醒嘅真係聽。 唔係佢唔明咧，即係而家嗰啲人即係網台呢樣嘢已經開始發展得成熟啲啦嘛，即係你以前做可能。喂，啲人就可能唔接受主流電台嗰種咁死板嘅表達方法，咁啊，即係哇，你哗眾取眾啲啊，你講時事多啲粗口啊，或者用啲低俗笑話講人哋，喂，聽幾年就真係過癮啫。但而家你諗下，好多以前係做即係主流電台嘅人都開始去轉型去做網台嘅時候，咁你咪輸蝕咯。因為而家你網台啲人都。那個水平啊都開始高啊，講時事嗰啲都有好多係即係有好多知識喺入面㗎嘛，都會。咁你即係你一個又唔係真係好參與過社運圈嘅人，咁你去講咁咪即係仲係靠呢啲嘢時候咪賴嘢囉，即係仲係覺得鬱敏嗰套 work 嘅時候咪。 咁唔緊要㗎，都有啲老嘢鍾意聽㗎嘛。 係呀，咁咪就係越嚟越少囉，咁咪係囉。咁以前係囉，咁即係系咯，冇办法嘅呢个时代淘汰啫。咁自己又冇。 唔系睇下你个志向、意向有几大啦。即系譬如你保本咪得嘅，咪继续咁冇嘢噶，即系大家开心噶。 系咯， 蚀嘅原因啊，可能你同太多人结怨。 我都觉得系即系百货应百客嘅。咁我之前同以前做喺花生台做综艺节目，有啲拍档讲话，喂，我礼拜四又上探长度玩咁样。跟住有啲人都話咩吓，覺得吓就、探長 OK 咩， 咁少人聽屌。 係囉，冇料探長咁我第一件事咁話佢話唔係喎，百貨百客 冇料過到又未變得有料囉，你咪咁答 第二。咁我唔係阿 B 兄嗰啲嘛，即係樂小姐嗰啲嘛，咁我咪話咁都唔係要讀到 PhD 先可以上網講嘢嘅啫，咁係咪先，同埋係咪真係冇料就探長講邊飯嘅啫，係咪就係咁囉，同埋即係佢都即係咁，我諗嚟到呢度你唔係諗住即係探長好似即係劉瑞兆嗰啲即係好乸專咁同你分析啲事情。 你咁俾面啊，即係睇下邊飯啊，我真係自己覺得冇飯係有料啊。 係咩？ 真讲真心 系咩？ 原因就系我觉得世界之大咧，即系几有料嘅嘢，你未见过，你咪觉得某啲人有料咯。你都见过世界之大咁多劲嘢， 你都好皮毛啫，识得 根本我永远都唔会觉得自己会有料。虽然我劲过你九条街，我觉得你我都觉得自己冇料。原因就系我觉得我有九条街以外嘅 potential 嘛。 吓， 系咪好自大咁样讲？ 系啊，好自大，即系其实赞紧自己。 其实曲线讲紧咁啊，真心，我觉得自己都系样样都冇乜料嘅。因为我真的觉得未够真心，即所以我成日所以我成日投射俾我啲听众嘅感觉，我就系冇乜料咯。因为我真系觉得未够啊嘛，事实上 系啊，但嗰个人又成日秒嗰啲网台主持咧扮食嘢咁样， 唔紧要啦，即系永远都系咁咯，系永远都活喺嗰个世界度，自己会开心啲嘅。因为佢如果你长他人志气咧，有啲人真系好痛苦噶嘛。 咁长他人志好痛苦啊！ 即系长他人志气，长得多咧，点 啊？ 其实自己好痛苦嘅，有啲人， 哦， 即系有啲人唔识得去欣赏人咧，就好痛苦噶啦。因为样样哇，你见嗰啲人食嘢，叫一碟嚟食两嚿，又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去街市买菜，拣四斤菜，拣剩四条框咁样，即系有呢啲人咁呢个世界上， 厌闷。 咁你个人唔 enjoy 嘅，嗱我就唔同啦。老实讲，我真系教你做人啦，即系觉得好充实嘅，即系自己识咩你都觉得自己唔够。我都幾好啊！喂，你因為你仲有 你永遠都開心，即係永遠都揾到新嘢。 唔係因為你永遠都欣賞到叻過你自己嘅人啊嘛。 係啊， 咁你欣賞人，你啲癌細胞都少啲啦，大佬。 係啊， 啱唔啱先？ 我覺得 係 啊。 咁就係咯，即係我覺得你咁樣做人幾好啊！我覺得我唔使你覺得我係老蕭咁有料啊，係咪先？唔使你覺得我人流月少。 不過哥就靚仔啦。 咁當然就有比較啦。當然你同我流月少嚟比，我根本就唔知佢講乜嘅有時。 唔系佢哋 熟到， 佢覺得嗰啲先即系有料嘛？呢個問題 咁 即系 佢覺得咗當聽 lecture 啊嘛，翻學翻唔夠。 咁係啊，個問題，咁個問題就係喂你自己都會睇下嗰個人到底俾到咩你先去聽啊嘛？你揾啲唔啱嘅人，即係你走入即係雲吞麵鋪，你話喂我想食拉麵咁，你雲吉啫，我覺得係咪先？咁你咁人哋咁啊咁探長唔係要做一樣嘢啦。开咗 channel， 我攞翻支酒出嚟 饮下 先。 喂，好、啊，咁啊，我又挂住 Siri 嘅，咁啊，我读下 Siri 先。 呢度魏良都里边好侮辱 Love John Reese， 所以何志光讲啲嘢唔错得晒。Leon Kent Leo 魏班友都系废噏，张秀贤都叫大学生，话去做水喉佬好稳。咁你读乜业大学？中学毕业就去做啦。David Fu Hai 终于睇到 YouTube Live 打到自黑呢啖多年，有啲躲嘅网台都系唔停咁互咬，分离真系好 cute fun。Phil Michael 探长李曼，你姣雅李恩， 咩叫李曼？系啊，万九啊， 何烧粉，我同佢 live 片过，佢系文餐奶粉丝，声连是非都好听啊。Leon Kent Teddy 可以被封为 Film 神兽。晚上温未翻到屋企，响个有 WiFi 嘅位开一嘢先。Lee Patrick 索罗 B 讲嘢成日离题，又多交笑话，真系好 Q 烦了。魏我听重温，所以无漏过言。不过之前喺节目吹鸡 post 问过佢哋系咪揾佢哋涂脂抹粉，但佢哋无人回我，得啲 fans 回应。Leon Kent 真心。识得越多先知世界那么大，呢句话真系好孽真。呢度魏良 Kent 我都觉得。 哦，多谢你啊！ 阿广嗰 个 几好笑， 今日咁多人认同。 阿广你咪咩咯？你咪难得咯，即系人哋都冇即系 block 咗你，唔俾你留言。 哦，咁嗰边咧开明啲嘅，又比较又唔会 block 人嘅， 系嘛？ 系咯。咁仲有有啲新朋友真系未见过，例如 HKT Lee 咧，你系平冇出声啫，平时系咪？即是话互台互咬嗰个呢。 哦。 是咯。 冇我都唔知为乜其实。 是 你话大家即係一个月搵廿几万咁咬话都冇所谓啦，人工包埋系咪先。咁你但係个都系义务㗎嘛，我觉得。 咪其实义务就最出事囉，真係。 是 因为已经冇钱，即系人系一定要有回报。 哦，你上次讲过 系嘛？即系呢个系道理嚟。 我已经冇收钱咯， 系咯， 俾我喂下唔得。 冇收钱系无限大噶嘛？有收钱咧，你有价值表啊嘛。因为人都系咁谂嘅，因为唔收钱系无限大嘅，我几大都得，我唔捞得劈拍即刻得，咁变咗喂，你仲串我？我已经唔收钱噶咯。 系啦，即系一牺牲唔收钱。 系啦，咁所以咧。做網台要找人做 operator， 找人做片頭片尾，千萬不要不收錢。 因为实出事嘅，因为嗰啲人你即系我见唔少噶啦，咁佢又借油借路，又涉石涉个位，又走埋坐啊咁样嗰啲咧， 嗯， 好难搞嗰啲，所以一定要俾钱，即系佢埋埋嚟坐，就算你佢个关系分清楚，佢真系有呢入嚟坐嘅，咁大家平起平坐冇问题。但你要人做嘢，要人无私奉献，你就一定系错咯。 嗯， 即系你无私奉献可以好多层面，唔系一定帮你个台噶嘛。而家啲台又有钱收又剩，仲麻烦。我觉得，即系所以咧，通常我揾嘉宾咧都揾啲平时唔开麦叫出嚟，我想听多啲嘢俾大家分享啊，大家唔同，即系我并唔系因为贪个有个度好响啊，走嚟叫佢嚟，想呃 like 赚钱啊，即系我完全都唔谂呢啲嘅。所以有啲人成日话，诶、欸，你叫呢啲上嚟咪好咯，叫嗰啲冇料到，屌扮晒嘢博出位，即系最憎听到呢啲听众。即系嗰阵时候讲鬼故，咁有时候讲啲比较出名啲人，有时揾啲素人，喂。鬼故乜鬼嘅規定係走去啲出名嘅人俾佢見嘅咩？即係咁樣諗先得㗎大佬。 鬼故冇乜所謂啦係 咪，即係有啲人有啲人就係膚淺到咁啊。嗱搵劉天賜呢啲就有料到啦，老老實實。如果猛鬼 studio 如果講好唔好聽，我覺得嗰個素人一定好聽話劉天賜。因為兩次啲嘢講好多次啦咁多年。 同埋有陣時， 但嗰位素人嗰個第一身嘅經歷， 同埋有陣時咧，你唔知阿次官講嗰樣嘢真定假，定係修飾過等你好聽啲咁噶嘛？嗱，素人 唔係次官嗰樣係第二樣嘢嚟嘅。嗱，論常識啦，論資歷啦，佢見過幾多嘢啦，讀過幾多書啦，嗰啲猛鬼嘅資料啦，即係鬼啊、獸啊、咩妖啊，嗰啲全部識曬嘅。即係你中意聽嗰啲人，咪覺得好好聽咯。咁但係鬼故唔係呢樣嘢啊嘛。即系我唔系 亲身经历嘛， 即系我唔系话次官唔好听，当然次官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嘅。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叫猛鬼 studio， 我想咩嘢都有啲。咁我有个素人嚟讲嘅亲身经历，我系最想呢样嘢先嘅。 嗯， 喂，咁又咁都有俾人屌嘅，知唔知啊？即系话，妖博出位，我又唔明我朋友博咩出位啦，佢样都唔想出镜，我打灯打到佢黑晒， 冇人识佢喎。 咪咯，即系都唔知点解啲人会咁样谂嘢咯，肤浅啊，简直系。即系如果你喺度，我讲两句真系 要。哇，又行低咯，唔值啊又。唉，真系。嗰边头先。 Gary Grant，Hello 探长。 Gary Grant 无奇不有嗰个。 梗系啦。 喂 ，Hello。 呢个劲友嚟，大佬。你都吹一吹鸡，百七人覆佢啊。 系嘛？ 即系佢话因为佢揾我就话喂，不如我又 crossover 一集啊。因为咧，我成日都担心咧，我整我嘅节目嘅原因，即系可能个人太敏感啦。 揾你做嘉宾。 因为我见到咧，佢冇即系YouTube 揾唔到我讲鬼故 事。系。 咁咧，我谂住诶，佢都系唔系好中意我做呢啲节目噶啦，因为咧，人哋节目好严肃噶嘛，同埋人哋真系个个有料到。咪好多資料搜集，但我上到去咧，我真系俾人催眠咁样，催眠到催眠到个古仔就即刻讲出嚟嗰啲咧。 你有神秘学嗰啲嘢咩？你 我中意噶，不过即系我就嫌即系自己冇乜记性，所以我唔喺呢个发展啫嘛。因为要好有记性嘅，真系 系咯，要啲资料好鬼精密性。 连嗰人个名字你都要记得噶， 系啊。 但系我连亲戚个名字就系唔记得啦。 啲亲戚都唔好想记得 嘅。系咯，直头系啦。咁啊，系你阿 Gary 系啦。要是萝卜花生冇听好耐，我都系听某几个节目咯。 系 山崎呢啲系咪新朋友都系？ 山崎嚟咗一排噶啦，都 系咩？ 即系可能你唔冇留意啊。Okay. 香港人一向都唔中意赞人噶啦，黄子华鱼蛋论咪中咯。系、嗯，跟住咧，其实黄子华鱼蛋论你知嘅可以咯，唔知即系话啲香港人即系大即系你好我好就唔得嘅，自己扑街就要你同我一齐扑街，即系佢比喻就系话两个人买串鱼蛋，咁啊点解人哋少一粒噶？就喺度话人哋唔得，就唔系就唔系，即系 点 解 我少一粒噶？就系、是、要 我要人哋少一粒，系啦。咁我但系人哋有甜酱，我冇甜酱，我要你舐走啲甜酱咁样样。咁香港人咧就成日咧 po 咗段，即系我唔知嗰段栋笃笑系边个 show 啦。但系就成日 po 咗段咧，就谂住笑翻你一劣根性。其实咧，一有啲咩事发生咧，就即系。其实自己都系 喂，但所以我成日要提醒各位咧，即系我唔敢讲，即系懒系老气横秋。即系有时咧，大家都认同人哋讲出我哋自己个族群嘅不是嘅时候咧、嗯，你就唔好留于嗰啲出名嘅人，即 系 黄子华讲 就啱嘅，有时你自己做出嚟都啱嘅。 要自省咯， 即系你自己都唔，即系你认同啦，但系到你自己嘅时候，你又哦咁又唔咁讲， 系 啦，我觉得咁样系冇前途嘅。 唔系你要，其实香港人就好坦白讲，就冇乜自省能力咯。 唔系你听到人哋讲一样嘢，喂你 apply 落自己嗰度先得噶嘛？哇，真系屌，真系绝啦！讲咗心里面嘅嘢， 系啊， 哇，点知到自己嗰阵时，屌一鸠样， 扑两街我屁，咁笑到香港人啊，你好卵劲啊，台湾咁样样咧就屌你， 即系民主，哇，撑民主真普选。喂，到自己搞 的，國會打交，撲街咁樣樣，真係，唉，所以你其實即係就算你香港即係又講翻政治嘢咧，即係點解你成日即係爭取民主都好似又係成日犯翻一啲同樣嘅錯誤咧？ 唔係因為就係到自己置身其中嘅時候，把尺又唔同咗啊嘛。 唔係啊，佢覺得個問題唔喺自己度啊嘛，因為 唔係把尺直頭同添啊， 係咯，即係譬如投錯票，投咗票俾胡仁達就得。哎呀我俾佢呃咗啊， 我咪即係我成日講文革嗰啲囉。 係啊， 嘩有啲人殺人無數嗰啲咁死靚仔，跟住而家老咗之後不單止唔後悔，仲話嗰陣時俾阿毛澤東梳擺。 係囉，咁你 自己冇責任嘅。 自己冇責任嘅。係呀，領會上市，哎呀我爹呀俾民建聯呃咗啊，啲民主黨呃咗。喂咁你嗰陣時咁賺幾千蚊濕鳩股息，你真係之前 咁你應該同阿長毛 say sorry 喎，因為咁 同 阿鄭經翰喎，因為得佢幾個反領會上市咋嘛， 嗰啲人都係呀， 係呀， 咁冇佢哋唔會喎，即係覺得咩啫，咁嗰陣時唔係咁諗㗎嘛，點點點成㗎嘛，咁樣即係你就算雨傘都係㗎，好奇怪喎，即係嗰陣時講得最多係咩，就係咩沒有大台只有群眾咁樣，因為嗰陣時九二八就係啲人多衝返嚟㗎嘛，咁我嗰陣時覺得自己的光環好撚大囉，就沒有大台只有群眾囉。 但係有啲台網台都係沒有大台㗎。 跟住11月30號呢，跟住去沖龍河道衰鳩咗呢，屌你老尾就搵個大台嚟屌囉，跟住就喂群眾運動㗎嘛大佬，咁你自己衰咗，咁你自己都有份責任囉。 細 咁 就係所以未搵大台嚟。 係囉，你衰咗你就搵大台， 咩呀，因為大台呢合理化嘅失敗，即係擁咗個責任喺人哋嗰度，即係呢個講好多次啦，遊走時代嗰陣時都。 嗰啲人係好啱嗰啲思想，咁你覺得，咁你如果你唔認可大台，其實佢講乜你唔需要你㗎。 嗯。 係咪先？你唔認同佢，咁你首先要否定佢存在㗎嘛，跟住你衰咗跟住哎呀佔咗79都冇用啊。 即係等於我唔係話即係成日認性屁呀，即係 Day One 嗰個選舉，即係嗰個假選舉呢。嗰陣時好早嘅時候喺 Forum 已經講呢個問題，我唔講，我冷對待。因為我覺得咁就嘥鳩氣嘅。即係嗰陣時唔好講啦，呢又有啲人喺度，即係到大家即係都係呢個意見都係唔同嘅，即係佢認為都係有用，有啲人話嘥啲精神落去撐啲咩候選人，但我徹底覺得冇用囉。 你只不過揀一樣成本低啲嘅嘢你就去做囉。咁你平時你點樣看待去即係七一你肯唔肯留耐啲呢？ 係呀， 即係以前即係早幾年，即係我仲好活躍嗰陣時，即係0910嗰陣時，即係嗰啲左膠啊社民連嗰啲話嚟一路佔攞嗰時，咁你去咗邊啦，係咪你呢啲就付出多啲啦，係咪你即係點解嗰啲本土派呢即係有運行呢，其實咪睇正即係香港人好功利主義嗰樣嘢囉，即係覺得喂大佬依家都係㗎，其實即係我瞓咗79日街啊，點解乜都冇啊，即係我又好唔開心，喂冇人， 我食咗幾粒蛋啊咁多啲啦， 喂人哋大陸啊，真係唔係淨係你冇事咪好囉，你喺大陸冇事咁簡單。 粵語都俾人拉啦大佬。 喂 你即係所以我真係跪拜嗰啲撐粵語嘅英雄啊。即係嗰樣嘢你撐粵語你又唔會多碗飯食嘅。 唔係嗰 所以。呢個精神問即係精神層次啊，已經人哋去到。即係我好欣賞廣州嗰啲人去撐粵嗰啲。人哋即係為咗反個政府夾硬要用普通話取代廣東話。喂嗰啲人佢唔會即係撐粵佢唔會有多咗利益佢自己。呢個係第二個層次嚟㗎。但 係 香港嗰啲嘩嗰陣時03、71就因為你層樓跌咗價，你係咁低層次㗎咋。嗰班人應該變咗藍絲囉，當年你條數計唔到㗎。點解當年咁多人上街，點解今日又變咁多藍絲呢，同呢都係 sorry 彈咗你。都係嗰班人嚟㗎喎，有即係部分。 喂，同埋即係呢最撚睇唔起嗰啲本土派呢，減死講話大陸都冇人抗爭咁樣。屌你老尾，人哋個環境都同你唔撚同。人哋呀嗰陣時雨傘呀，聲援下你咋，坐兩年呀已經 自己 馬。 你点样画？你咁捻样画地唔捻出嚟？ 系啊，街所以个仆街嚟噶呢啲真系， 真系贱到无伦啊！呢啲人，即系你，即系，所以我有阵时咧，我系即系冇乜嘢，我都唔会话好似依家嗰啲香港人咁咧，见到嗰啲大陆屙屎啊，即系指样嚟笑啊！哎呀，系啊，即系香港人啲。你睇下大輪就係咁嘅水平咯，真係 唔 係 你唔笑又唔得㗎喎，因為呢你笑係、 啊、你針對行為 咯，幫助佢自省，我真 係你針對行為咯，你唔好話大輪就係咁樣，喂大輪要打狠過香港人啊，唔好意思。 咁同樣嘅並存嘅，冇錯。 我係針對行為， 即係唔係咁就應該咁嘅，其實兩樣嘢並存嘅、 啊。 其實廣州人或者深圳嘅或者即係文明少少嘅中國人。佢都好瞄自己嗰啲人㗎，佢都笑我屎、 啊。 我覺得呢個本身 唔係、啊、你針對行為嘛， 唔係啱啊，唔使分唔使、啊、分割咁多。就算廣州人、啊、大陸人咧，咁即係佢都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話屌啲香港人咁一樣。即係我覺得唔使咁介意啲。 我都係針對行為啊嘛。 唔係你咁講已經代表唔使專登講，你先係，因為你如果了解上面國內啲朋友咧。佢哋都係好瞄返自己嗰啲鄉村出嚟嗰啲屙屎嗰啲人㗎，即係冇衝突嘅，係你唔識聽先成日要我歧視大陸人啫嘛。咁啊，其實 即係好多好多， 唔係啊，即係我都係其中一部分，都係你話其中一部分。但係問題我係針對，即係人都聽得出針對緊嗰樣嘢，就唔使阿文著字咧話，誒、哎，即係我一竹篙打一船人啲嘥氣嘅，鬼唔知咩？咁你講德軍啊，邪惡俗心啊，教條友唔做呢個動作咯。喂，咁唔係個德國人都係咁嘅，咁嗰個咪係咯？喂，屌，咁你係咪俾人笑啊？會 嚇， 咪係咯，即係任何人都唔會一竹篙打一船人嘅問題。嗰個現象係真係普遍啊嘛，即係唔論係三分八組啊嘛， 係係係 係，係咯， 就係咁樣。 喂，讀留言啦， 讀留言好。 啊，山崎呢度有人中意講是非嗰度， 先係 OK。阿廣阿羅真，我仲會喺花生留言就是、欣賞佢哋，雖然。一言堂死左交，但至少冇 block 我。其實我記得花生台， 你試下得罪阿樂小姐， 你試下得罪阿樂小姐啦，你試下同阿大面妹抄牌啦，你真係唔係大面妹抄我牌，我咪落 Facebook 嘅啫。咁但係個問題係咧，花生台一開始嗰陣時就都唔係想話咩死左交，同其實都唔係左交，我而家唔知左交個定義係咩咯， 即係左到嚟右交咯。 嗱，我個年代咧，左交就係咩梁詠禮啊、周樂行嗰啲咯，即係話梁詠禮知唔知邊個？ 我知道識佢嘅、 啊，即係攞 仲釘友嚟㗎嘛， 係啊，攞仲會搞社運嗰啲啊嘛。 我都唔知攞仲有咩問題。 冇㗎，咁你 仲成日都 label 人屌，你就話冇。 香港人啊嘛， 你都系喎，系嘛？ 我冇啊，唔系咁，佢真系攞仲援搞社运啊嘛，大佬。 系啊，真系我觉得其实应该集体攞仲援嘅，真系。 吓、 啊，即系整爆佢都好啊，大佬。 咪有啲人系 点生活啫？咁样 系即系觉得，喂，有人呃仲援啊，应该 cut 仲援啦，咁样。 唔系啊， 大佬，咁你。其實你咁講呢就咩福利都唔使有囉，老實講，因為你任何福利 唔係，因為多數縱援嘅人都係好有需要㗎，佢表面好眉好貌，但係佢有精神病返唔到工，佢可能要洗緊個腎，唔通拎個洗腎機喂我洗腎㗎喎，咁樣唔通，即係好多人都係真係好真正有需要㗎， 即係最撲街就係講嗰啲呢，嘩你睇下，嘩四人家庭啊攞縱援啊萬二蚊，屌你啲萬二蚊四個人使好多咩？ 嗯， 黐緊線你唔攞下、啊。 有啲人話你攞中文攞買房 慳啊嘛，係咪去旅行嗰啲嘛。即係有陣時呢平均一部係真係冚家產嚟，真係。成日呢就攞一兩個嗰啲好極端嗰啲 case 呢、即係嘩攞中文去郵浮嗰啲呢就擺喺頭版度講啊。咁你個感覺咪就係、是、嘩原來攞中文就可以去探世界㗎啦。跟住就好多人就即係你未必有心㗎，但你其實你就、打壓緊嗰啲窮人。因為個問題係 有蘋果個底都係油嘅。 系啦，冇错。 所以即系呢样，唔系同埋呢样嘢 ，Juicy 佢觉得有读者啊嘛。但你都唔使卖纸啦，屌你做咩要做啲咁嘅嘢啫？以前卖纸我就话啫。 系啊，屌一传媒哇，好捻憎 嘅。喂，其实一传媒唔系最乞人憎嘅，即系你冇睇其他传媒啫。即系我唔系为佢开脱啊，即系我一传媒亦都系里面咩人都有，亦都有暖流版啲人好暖噶嘛。咁你点解唔同时赞埋暖流版咧？冇必要嘅，即系暖流版嘅苹果都。 咩嚟噶？ 暖流版即系讲啲好人好事啊，讲啲福利嘢嘅、啊，即系讲啲善长人翁啊，讲啲社会人间友情嗰啲嘢嘅，都有嘅。咁、只不过你又选择讲佢嗰啲咁嘅嘢啫。 哦，你想翻兜嗰样嘢？ 哦，唔系，即系想攞翻个平衡嘅。 哦，唔紧要，唔紧要，系咯，即系我系觉得即系喂，大佬一传媒真系除咗撑民主派之外，真系有乜存在价值？ 有咪就系暖流版咯，同埋 系咯。 啊！不過我覺得最唔值得生存咧，就根本就 cut 咗肥龍骨精強啫，我覺得。 咩豪情嘅生活就係、 是、 係咯，我識㗎大佬，係咯，即係個問題，你如果係覺得仲唔咁正，你咪辭職去試下攞囉。 係啦，冇錯啦， 三四千蚊嘅就契弟， 唔係嗱，我覺得呢，我就唔會咁睇呢件事嘅。我覺得啲人呃綜援呢，就係、是、發綜援嗰啲人嘅問題，即係你個監管嘅機制差，你啲人做嘢失職，你先人呃嘅啫。乜都人呃㗎，咁唔通你話銀行機構銀行有漏洞，就係、是、話銀行就係嗰啲助長嗰啲匪呀。係 啦，唉屌，應該喺個月餅罐度儲錢啦，唔好信銀行啦。 係呀， 嗰啲人咁講，就講啲咁荒謬嘢。 係呀，即係我覺得你話即係嗰啲人啦，即係呃綜援唔啱，但係你從來一隻字不提監管當局有啲咩錯呀，審查當局有啲咩錯呀。 咁佢覺得即係嗰啲人有得俾佢黑 喂，連社民連嘅其中一個創黨嘅會員啊。喺個status 都係咁講啊， 講咩？ 咪就係話嗰啲人咩去旅行遲早咩排 iPhone 啊咁成啊咁樣。 啊，社民嘅人講咩？我依家就唔出奇啦。 咁咧，跟住咧，我問佢、啊：喂，點解你唔針對嗰啲審批？ 社民連話嗰啲 社民連有個日前嘅黨員啊，好早期嘅黨員啊， 哦， 一個好出名嘅KOL 嚟嘅， 係啊，社運圈嘅 都叫係啦， 哦， 即係講埋咩刁民牛啊！ 刁 民 牛 啊，咁我问翻 会费、 啊，我问翻佢，我话点解你完全只字都唔针对发中援俾嗰个人嗰啲， 佢就系， 跟住话我都系跟个社工嘅讲噶咋咁嘅， 算啦，都系哗众取宠有， 系，即系都系个标题咯，咁啊成功之处嘅呢度有啲，喂咁啊，仲有啊呢度啊讲无私奉献，你读唔读啊呢、這个？ 哦好啊，探长， 系 sorry， 边度睇先。我冇啊！头先睇下先，睇下先，睇下先。 你读完 啦。哦，阿 PY Pang， 阿巫师探长讲巫师同摄位系咪暗示紧 X 债？ 你又话要我讲暗示，但你又讲 X 债，咁即系点 ？X 债咁唔好答咯。 系，唔系咩？ 但唔答又觉得你瓜田 你。你觉得系咪系咯？即系我讲任何讲紧巫师奉献嘅人都系咁。咁、 啊、 如果你覺得佢咁樣講過，你冇 係啦，所以我做網台我就唔覺得嘅，好多地方都係咁嘅。卡斯拉法啲聲好多沙聲，係咪我 speaker 有問題？你話 嗱、啊、有啲聰明人咧就話一個半個咁唔夠理佢啦，使乜理佢啫？ 唔好理佢。 咁但係 喂，即係都算係咁啦，即係探長嗰啲音質啊、畫質啊、成啊，係嘛？係咯。HKT Lee 聽翻1415 now song， 1415年份啊嘛，應該係係啊。嘅撈鬆細良有探長拍住真係生好多，而家泰國平鋪直敍，關於次官唔好意思，真係典型勾咗嘅老屎忽。 嗯， 點睇呀？ 我咁人個化學作用加埋都唔同㗎啦。 唔會同埋我有聽撈鬆嘅，因為而家因為有時公司比較得閒就都會聽下網台。咁、即係我就唔即係唔係咁鍾意徐少華囉，我自己就、即係覺得太保守囉、都係。不過冇人係保守囉，咁佢自己有自己聽眾群嘅。咁、我聽就即係我就即係主力聽細良嘅，因為始終佢政黨同政府做過呢，即係我覺得聽下都學到嘢嘅。 咁、我自己評論返啦。咁我同細良之間就的確係存在一個化學作用嘅、原因就係一個咁正經嘅人，而佢只不過係有個包袱咋嘛，佢都可以好生鬼喎，佢個人都好幽默㗎喎、只不過個包袱大於一切，咁將嗰啲膠嘢呢就擺喺我身上。 咁包袱佢都唔使做政府啦，而家 有咁打學者形象 跳咁我睇佢都唔覺得學者形象。 唔係你唔明啫，原因就係佢個包袱，即係我唔能夠用片言隻語呢就話咩形象、但佢總之有自己嘅形象啦。即係譬如道德高地啊，道德光環，即係呢啲佢好多呢啲顧忌嘅。咁而佢諗到嘅嘢佢平時唔講嘅。咁我嘩難得 trigger 到佢，因為博住落，咁你咪覺得佢會好笑囉。因為佢個人本身就係、個腦都識得諗呢啲嘢㗎嘛。咁、問題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好似解藥咁樣，即係令到嗰陣時解開咗，令到佢都接因為嗱好簡單，有啲人呢真係好正經啊，或者即係好牛嗰啲人呢，即係真正啊，而佢又即係有時撞到我呢啲呢係好悶嘅，即係佢又完全唔派膠俾我嘅。但係細良佢識派膠俾我呢，即係證明佢都知道我講乜嘅。因為佢亦都係唔幾貼地一方面，而家嘅生活可能好離地，但佢都知道我講乜㗎嘛。咁所以變咗未有嗰個化學作用囉。咁唔奇嘅你咁講。 Harry 花生台冇咗 Amos 就冇啫，哇犀利喎！ 哇 Amos 有 fans 喎， 系咯 系咯，不過 OK 嘅，即係我覺得 點會冇噶，人都有噶啦。 我冇咯， 你有你有，嗱呢度起碼有50-60人係你，因為你而嚟嘅喎。 係咪啊？黐線，留下言先啦，係就。 喂，舉手啊！如果為咗啊， 即刻留言。 喂，你有冇吹雞先？你嗰度？ 我自己啲 friend 咯，不過我自己啲 friend 未必聽，其實好、坦白講。但係 Anas 就係咯，我就都幾欣賞嘅 ，Anas 份人就幾好嘅，即係都好想，即係身邊啲人開心咯。 係，我都想揾翻佢。 搵啦， 搵佢上嚟吹下水嘅，搬咗个 都搵咗佢， 嗯， 系咯，即系有机会睇下可唔可以一齐做节目咁样咯。 因为我同佢都其实年纪唔系冇你差咁远咧，即系我哋有啲共通话题都有时倾到下偈嘅都。 我就觉得 Anas 就即系坚正面嗰啲，即系唔系扮正面嗰啲咯，即系佢都好想 身边啲人。就因为佢都个经历、个经验同埋佢做工见过嘅人。个阅历真系好高噶嘛，咁、所以我尊敬呢啲人嘅，即系你即系好多嘢睇得好通嘅，佢系嗰种人嚟噶嘛。 系啊，即系所以有啲人就觉得，哎呀，佢啲政见唔啱听，我就真系唔同佢玩，就我觉得黐孖筋咯。 哦，咁啊，呢度都系一个选择嘅。 系啊， 有人话把声沙沙地啊。 系啊，病咩你？冇啊。 唔系攰啊，因为。 O K， 阿 Sam 探长觉得美韩会唔会开战？问你啲问题喎。 咁佢想问下问咯，咪答下咯。美韩会唔会开战啊？我唔係覺唔覺得嘅，即係我覺得美韓會，我美國會有好大可能會未必開戰，可能搵人老粒咗啊肥仔啊、或者搵導彈隊冧佢啊咁樣，因為佢哋嗰啲 drones 啊衛星啊真係好勁嘅，你真係要攞佢命真係唔難嘅，其實真係 吓係囉。okay， 好，跟住Gary， hello hello， upload your YouTube link， please check your Facebook。 喂，多謝你，真係好似有怨婦咁，點解人班有嗰集咁啊？其實我真係有咁嘅意思嘅，真係多謝你啊，Gary。 阿廣，阿次官每次講中港矛盾都是估計成日要翻大陸。我之前成日喺九龍塘站見到佢搭東鐵，所以講政治好唔中立。 佢係咪要翻大陸？以我所知就我應該唔使喎。係 咩？ 佢翻加拿大， 我知佢好似都早排就有寫下啲幫啲大陸劇寫劇本，但寫大陸劇就唔使翻大陸噶。 系咯， 喺香港寫咁， 包佢充都翻都唔使啦。 系啊，咁所以應該就唔會嘅。同埋我系咯，同埋咁你系咯，你咪即系佢如果做節目，你咪就 challenge 下佢咯。我覺得 唔系，即系佢閃就唔奇嘅，因為佢好多朋友都系靠加上面 佢 嗰份噶嘛。 咁你又即系要。睇嚟話你知，同埋而家即係就唔係搞本人㗎嘛，即係啲政治嘢就搞本身啲人。 同埋始終都係半隻腳攬咗去網台啫，佢仲有好多主流台嘅包袱㗎嘛。係 啊，不過我覺得次 咁我都唔使強求嘅。 係囉、不過我都想同次官做一次節目啦、即係都即係點講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老人家嚟嘅。係囉，希望有機會啦。Corey Show 聽咗嗰集邊集啊？覺得好正，即係邊集 ？A B 啊， 哦， 唔知啊。 小肖明亮，我冇碳用，係啊，多謝你提醒。頭先講魚蛋論嗰、那個、，David Fu 探長把聲有啲拆， 哦，係咪大聲就係兩個都拆， 兩個都拆。 屌，教細咗你唔好話冇聲啊！屌，又有人話 冇聲喎，頂你好似嗰啲達哥。 唔係因為佢哋好鍾意咧，只不過呢啲係劣幣驅逐良幣，冇辦法。因為呢長期以嚟呢啲人都揾啲 compressor 砸到把聲咧冇曬 dynamics 啊。咁就變咗， 即係冇乜生氣咁。 又唔拆，即係大細聲都係個標都咁大嘅，咁就為確保佢唔拆。咁但我哋想保留啲 dynamics 嘅。 咁拆少少囉。 咁一唔係其實最即係嗱，如果即係有講少少音響嘅通識常識啦。其實呢以前嗰個 standard 呢，即係譬如上電視台啲台帶呢，有個標你唔可以過 0dB 㗎嘛。即係個高個上 限。 咁呢就所以以前好聽話同埋好專業嘅人呢，佢就最 peak 嗰下就有零咯。咁於是乎呢就細聲嘅時候細，大聲嘅時候大，咁樣咪有起伏囉。咁咪 dynamic 都叫。但後來呢，因為喺電視台大家嘅時間太短呢，大家想出位，即係想定印象深刻啲。假如你有條聲聽落去大聲啲呢，你又著數啲㗎喎。咁於是乎人人都推到好頂嘅。咁推到好頂嘅時候呢，就因為用啲 compressor 呢，大細聲細聲嘅時候咪有少 noise 囉，大聲嘅時候咪唔拆囉。即係成日保留喺嗰支蠟燭嗰度，我哋叫做。即係嗰兩條標咁樣對呀對呀，成日都蠟燭咁樣唔喐嘅，點解？因為細聲就對大，大聲就撳低。 咁最好啦， 咁係啦，咁但係咁係冇聲㗎嘛。 即係咁把聲係冇咁現場感，冇咁立體感㗎嘛。咁、呢但係而家呢啲人因為網台呢全部都係嗰啲咁嘅劣幣呀。因為佢哋真係貪方便啊，大聲嗌啊，狂豪笑啊，都冇事嘅。咁就變咗呢個劣幣呢，就令到成個網台界呢啲人都係聽慣一個蠟燭咁嘅聲囉。冇辦法㗎啦，忍忍啦，如果唔鍾意真係。 係囉，好少時啫，少少拆啫。 唔鍾意都冇辦法啦，我費事叫你轉台啦。其實好想咁講。 講咗㗎嘛。OP 條友阿蕭明啦 ,OP 條友冇字幕兼聽唔會講乜。 咁咪當佢冇講嘢囉，屌。 唔緊要啦。 好閒啫。 HKT Lee, 雜聲咩沙沙聲多咗。 喔、哦、係咪真係有嘢壞咗呢，即係我唔敢講咁實啦。 可能你聽返 Playback 先知啦。好，跟住Feel Low 爆聲 ,Why Some Wong, 北韓俄羅斯成日借啲搞日本。大家都好關心呢個咩喎。 喔係。 國勢國勢喎。但真係唔好，我哋兩個都唔熟悉，即係無謂講錯嘢啦。KY Chang, 即 upload 咗 ,upload 咗咩呀，唔明。Patrick, 探長 Roger, 難得聽日放假，有冇興趣一日出嚟東大街食宵夜。聽日星期幾呀，聽日我星期五，我 OK 喎。 邊個嚟㗎呢個 ?Patrick。 我聽日返工。 夜晚都返工，宵夜。 唔係返到夜晚。宵夜都係一個宵夜食㗎咩， 不 一早就關曬喎，大佬啲鋪頭係啊，喺附近呢啲好出名嘅旅遊客區嚟。 冇所謂啊，不過可能揾日囉，係囉，食下嘢都好啊。跟住你好，優良探長今日講乜？我哋都講咗好多話題，可能你要聽咩啦？好，你睇下你聽你 test 下個聲先，可能你。PD 咧，我哋撐粵語撐粵語，我撐啊，但係咧好奇怪嘅，即係。香港人呢啲又冇乜獨立思考嘅，即係早幾年呢又覺得你係咁，即係學普通話學簡體字啊，即係廣東話冇用啊咁樣，到依家好似做起即係撐本土個聲勢呢，又即係走嚟講返呢啲嘢囉。但係我覺得你都應該識普通話嘅，都應該識簡體字嘅，即係我覺得好多人冇埋咋嘛，即係係囉。好啦，跟住阿广，本土有功利，左交右离地，沟埋一齐做濑尿牛丸啦，笨。 喂，但系其实咧，我。